早晨啊，各位听众，六点零八分啊，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今日朝头早喺星期四嘅早上，2021年7月29日啦，咁啊，如常会有白卷号。首先咧，就同各位听众你哋见面嘅，咁啊，希望大家今日咧都可以精精神神，咁啊，努力啲咧就完成你嘅工作啦。咁啊，呢段时间喺朝头早工作嘅时候啦，或者你学习紧嘅时候啦，都一样咧有运动员啊陪伴住我哋。咁我哋就可以睇住佢一啲好热血嘅故事啦，然后亦都可以伴随住我哋工作，鼓动我哋自己嗰种哇嗰种嘅斗心啊！希望都可以令到大家都会知道一样嘢，就系坚持啊、努力啊呢啲嘅重要性，就唔好喺度谂得过且过啦。人生咧，工作咧都一定要全程投入啊，我哋嘅人生先至活得精彩嘅。 晨光每日一格。 喺事实嚟嘅，我哋唔系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奥运，咁但系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尽自己嘅全力喺自己嘅工作范畴入边去到努力，去到拼搏。每一个人都可以系第一，因为喺唔同嘅界别入边啊，我哋亦都有好多努力嘅空间嘅。你问奥运嘅金牌运动员，佢哋都会话坚持啦、努力啦，先至系最重要。唔好放弃啊！唔好半途而废。我哋虽然唔系话攞奖牌嘅运动选手，但喺我哋自己工作入边，你系咪一个半途而废嘅人呢？你有冇坚持呢？当你见到运动员攞奖牌嘅时候，你会唔会觉得我好羡慕佢哋？会唔会有一刻佢又谂好多，好想成为佢哋？其实我哋任何人都可以系一个出色嘅奖牌选手。呢个奖牌可能系你工作界别嘅奖牌，可能系你成绩学业嘅奖牌，你想唔想攞呢？如果你想嘅就坐言起行，最紧要一样嘢唔好半途而废，努力做好自己工作每一个步骤，就每一个都可以攞到奖牌嘅人啦。 不是你的路，我的苦不是你的苦，每个人都有潜在的能力把一切去征服。我的泪不是你的泪，我的痛不是你的痛，一样的天空，不同的光荣，有一样的感动。不需要自怨自艾的惶恐，只需要振作，只要向前冲，告诉自己天生我才必有用。 Everyone is number one， 只要你凡事不问能不能，用一口气交换你一生，要迎接未来不必等。 Everyone is number one， 成功的秘诀在你肯不肯，流最热的汗，用最真的心，第一名属于每个手。不是你的手，我的口不是你的口，只要一条心，狂风和暴雨都变成好朋友。不需要自怨自艾的惶恐，只需要振作，只要向前冲，告诉自己天生我才必有用。Everyone is number one， 只要你凡事不问能不能，用一口气交换你一生，要迎接未来不必等。Everyone is number one。 成功的秘诀在你肯不肯流最热的汗，用最真的心，第一名属于每个人。不害怕路上有多冷，直到还有一点余温，我也会Everyone is number one， 只要你凡事不问，能不能用一口气交换你一生，要迎接未来不必等。 Everyone is number one， 成功的秘诀在你肯不肯流最热的汗，用最真的心，第一名属于 今日早嘅时间，见到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啊，空气好啊，吸多啖，然后咧就可以翻工之前轻松跑个步啊，不如好唔好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早嗰排，我去我中学同学阿文嘅婚礼，佢喺婚礼上面分享咗一件事。佢话有一日，佢嘅女朋友 Amy 突然之间问佢：如果有一日你遇到一个比我更加好嘅女仔，而且佢又中意你，你会点做啊？阿文心里面咧，本身就谂住答佢，梗系两个都要啦。不过嗰阵时，佢见到 Amy 好认真嘅神情，突然之间就意识到。这个不是适合开玩笑的时候，于是乎他就很认真地望着 Amy 这样说，其实选和哪个在一起就好像去海边那里执贝壳一样，海滩那么大，一定有很多很漂亮的贝壳，不过人的一生那么短暂，我就已经执到那个属于我独一无二的贝壳了，那剩下那些就留给其他人啦。讲完之后，阿文就话见到 Amy 有少少眼湿湿。过咗好耐之后，阿文先至知道，原来喺嗰日 Amy 曾经暗恋咗好耐嘅师兄同佢表白啊。就系因为阿文嗰段咁认真嘅回答 ，Amy 就选择咗坚定咁同阿文继续行落去。人嘅一生系会遇到好多形形色色嘅诱惑，心动嘅未必系爱情，心定先至系。再者，阿文分享呢件事都可以话到俾大家听，乜嘢事系可以开玩笑，乜嘢事系要认真答，因为你永远唔知道你嘅笑话会唔会为你自己埋下一场悲剧噶。 带点神秘，从你眼影观察起，书店里迷失找你，你连物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集气，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 傻笑也很为你，如你笑点因我起，不变女神般仙气。你如默认我卑微，留住做配角合理，别怕伏线烂尾，接我对手戏。 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 光第一，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今日天气方面，先同大家睇睇，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添。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我哋成日听一啲股票买卖嘅时候，都会听到一个名字叫做阿摩根。美国摩根财团嘅始创人就系摩根啊。原来喺佢当年仲未叫做发达嘅时候啦，从欧洲漂泊去到美国，非常之穷，冇钱。有人形容当其时佢穷到真系得翻一条裤。后嚟啊，佢哋两夫妇好唔容易先至可以开咗一间卖鸡蛋嘅杂货店。不过咧，身高而且非常之大隻嘅摩根，佢买鸡蛋真係冇佢太太买咁多。有冇諗过点解呢？摩根自己都觉得好奇怪，喂，同一隻蛋啫，搞错呀，唔同人有唔同嘅卖法嘅咩？后嚟经过佢细心嘅分析，不断研究到底呢一种嘅缘由喺边度，佢就发现原来因为当他用手托住只蛋的时候，由于他的手掌太大只，啲人只眼一望落去觉得，哇，只蛋咁细，搵我瞓啊！而佢太太就用纤细的手拎住呢啲蛋的时候，客人一睇就会觉得，哇，只蛋咁大只嘅，所以佢太太卖嘅蛋就会卖多好多啦。于是乎，摩根就即刻改变咗佢卖鸡蛋的方法。佢将啲鸡蛋放喺一个又浅又细嘅托盘嗰度，等啲人睇落去就会觉得，会只蛋大只噶喎，所以咧佢鸡蛋嘅销情就越转越好啦。不过佢自己并唔满足啊，佢认为原来眼睛嘅错觉误差，既然可以影响咗呢啲嘅销售情况，咁呢个经营嘅学问可能真系好大噶，进而激发咗佢对心理学、经营学、管理学等等的研究和探讨。于是乎，探讨完之后得到心得，终于开创了他的摩根财团。不单止他，在开头的时候利用了我们的错觉去做出好的成绩。 在东京一间咖啡店的老板也都利用了视觉对颜色的误差，于是乎增加了他的利润。他做的方法是这样的，他给了30多位的朋友每人4杯浓度完全一样的咖啡，不过装住咖啡的杯的颜色就不同了。第一只是咖啡色，第二只是红色，第三只是绿色，第四只是黄色。结果朋友全部都对这些相同的咖啡的评价是不一样，他们认为绿色杯入面的咖啡太淡不好喝，黄色杯的咖啡不是又太浓啊，几好。咖啡色杯的咖啡和红色杯的咖啡呢，他们就会认为太浓，而且认为红色杯的咖啡浓度更加占了 90%。 从此以后这位老板他也都将杯的颜色一律改为红色，等啲人觉得他货真价实，他将大量的咖啡粉冲来给客人喝，为自己的铺头在客人心里面留下一个好的印象。结果他的客人真的越来越多，生意随之蒸蒸日上。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同问题的时候，会不会分析一下事件的来龙去脉？会不会想一下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眼前的一些问题呢？好像摩根那样，手掌的差别不大，但是就能够造成了摩根的财团。红色、绿色的差别足以让一间的咖啡店生意蒸蒸日上，或者没有生意。这些微细的差别不能够引起大多数人的注意，但是往往是关键所在。你有没有用心去发现身边的细节和每一件的小事？可能下一个摩根就是你。有智慧的人会找出问题的所在，针对问题去到分析出每一种问题的关键地方。成功是因为具有能够观察出每一种性质的特点的地方，继而解决它们。今天的你又会不会好好地思考一下眼前的问题，然后好好地用你的心去解决所有难关呢？ 身份可以再低，只要一秒我青春过，越堕落越绚丽，聪明经过痛楚放眼闭，温室里自强你绵羊矜贵，书尊光辉地抱着猎人才是壮丽，我以爱的如何不济，亦不需你诋毁，成长中英勇地

係啊，即係同埋因為我諗每一個人睇到嘅媒介都唔同啦，咁同埋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好有心喎、我發覺咧，即係好多唔同嘅人咧 share 嗰啲咧唔係一啲報道嚟嘅，而係一啲漫畫師啊或者插畫家畫出嚟嘅圖片啦、咁佢哋咧都真係畫得好快咯，我覺得即係譬如一個消息公布咗大概十零分鐘咧，你見到有好多新嘅插畫咧係俾人 share 咗出嚟咯，咁、所以哇跟得幾貼啊，個個都跟得好貼啊，真係。 係啊，我都有見過類似嘅插畫，不過我嗰刻咧我就心諗。哇！真系画得咁快，一定系佢 cap 咗张相，跟住攞个 app 变咗做嗰啲素描画咁样嘅咧。我有咁谂过噶。 我就唔知啦，我亦都唔识睇。不过咧，我想讲咧，因为最近咧真系奥运嘅热潮咧，咁大家咧真系可能多咗去做运动啦，同埋咧亦都留意多咗咧啲运动员咧食嘅嘢。咁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咧，原来咧有人喺度研究啦，啊，到底咧啲人如果做运动嘅时候咧，食。当咁样补充你嘅热量同埋体力咧，到底食啲乜嘢好咧？咁其中一样嘢咧，佢哋话建议可以攞嚟补充体力，又唔会话太 heavy 啊，同埋唔会话即系影响咗嗰个健康嘅咧，就系香蕉啦。 哦，系香蕉啊，即系运动员嘅挚爱啊！我都好即系行山比赛嘅时候咧，我都中意食香蕉噶。 我自己咧就因为冇乜呢啲经验啦，即系亦都冇跑步啊或者行山嘅习惯啦。咁但我有听过我身边有啲朋友咧就话咧，其实如果你去游水啊或者系行山咧，其实你都会去到一个体力消耗嘅点啦。咁但系嗰个时候可能你又唔想话带住太多嘅嘢，或者你又唔会孭好多食物入去啦，或者你又唔会想消耗完咁多卡路里或者热量之后即刻食翻一个大餐咁样啦。咁原来咧食香蕉咧。而且佢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嚟嘅， 即系有咩流质啊咁样系嘛？ 都系嘅嗱，但我想讲咧，未讲香蕉营养之前咧，其实咧，我想话咧，香蕉咧，原来咧，我咁啱先睇到有一个嘅报道咧，就教人哋咧去食香蕉嘅时候咧，去判断嗰只香蕉咧到底系好唔好食啦，同埋咧最紧要有一个技巧咧，我觉得系都几需要大家去注意嘅。你有冇听过话咧，将啲唔同嘅生果摆埋一齐咧，系会令到佢哋容易啲烂噶？ 啊有啊，我有听过话唔知。我听个版本就唔系容易啲烂，我听个版本就系如果你想啲生果快啲熟嘅话咧，可能买翻嚟生啦，咁就唔知点样嘅 combination 咧，可以令到佢哋快啲熟嘅咁样咯。 快啲熟系真嘅，咁但系咧，你知唔知香蕉同咩摆埋一齐会快啲熟啊？ 系咪苹果啊？ 系啊！ 哎呀，我答啱咗，好开心啊！ 好啦，咁如果。想只香蕉同苹果摆埋一齐都唔快啲熟，或者唔冇咁容易烂啦。吓，咁你会点做咧？ 我分开摆咯。 咁如果一定要摆埋一齐咧， 摆埋一齐啊？ 可以点做咧？ 应该系加啲嘢落去嘅，例如摆 加啲嘢，加啲咩咧？ 系啦，例如摆其他嘅生果。 你觉得系加生果？ 系啦，加粒橙得唔得啊？ 我屋企都有试过咁样摆，但系都系唔得嘅。我屋企咧，如果想梳蕉快啲熟咧，我都会将佢摆喺其他啲生果隔篱啦。咁但系原来咧，佢话咧有一招咧系可以令到佢哋摆埋一齐都唔会熟，同埋冇咁容易烂嘅，令到只蕉。咁就系话原来因为咧香蕉咧容易熟同埋咧容易烂咧，最主要嘅问题咧就系因为咧空气咧接触到佢个茎啊。所以咧，如果你用保鲜纸或者纸巾咧，即系总之有啲嘢包裹住啦。个报道就提供系保鲜纸同纸巾啦。我唔知道如果用石纸或者其他嘢包得唔得啦。咁佢话如果你包住个钉咧，就会令到佢可以减慢佢变熟嘅速度噶咯。 哦，你咁讲咧，我谂翻你街市入边，即系好似见到有类似嘅情景，即系搵嘢包住，净系包住个钉，系啊。 我又冇乜印象喎，但我好似有见过有啲人用个胶袋，即系卖嘢嗰啲胶袋咧嚟翘住个香蕉嘅钉咯。 哦，系啦，可能都系呢个咁上下套路。 系方便啲佢卖咯，即系一卖嘅时候就可以一粒住就得咁样咯。 我哋之前唔知道其实可以有呢个套路，令到佢即系熟唔熟噶嘛。咁而家知道咗，咪可以睇下啊，原来都有好多人用呢啲计仔咯。 係啊，即係呢個都幾得意嘅。咁至於咧，頭先咪講咗話誒香蕉可以補充熱量嘅。 嗯。 咁其實咧，大概一隻香蕉咧就有27卡嘅碳水化合物咁上下啦。咁等於半碗飯嘅熱量㗎啦。 嗯。 咁所以咧，就係話啲人如果運動嘅時候咧，食呢個香蕉咧就非常之果腹啦。即係你食完之後其實都幾飽㗎嘛。 嗯。 所以咧，我媽以前成日教嘅就係話咧，如果你食飯之前咧，千祈唔好食蕉咯，因為你會完全食唔落嘢咯之後。 是啊，又或者如果你想减肥的呢就反而要吃返隻蕉，咁等你一阵食饭嘅时候就唔会食咁多囉。 是啊，不过如果真係减肥嘅话呢就可以即係选择下唔同嘅香蕉啦。因为香港呢近年都好兴食嗰啲呢有苹果味嘅蕉嘛，你冇听过 啊？有啊，有听过，但我冇食过。 我都冇食过，我都想试下。原来咧话而家都好兴嗰啲红皮蕉啦，即系台湾嚟嘅红皮蕉啦呢个品种。咁但系就传说咧，香港唔系好多地方有得卖啦。咁所以如果真系撞啱有得卖嘅话咧，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嘅。 好啊，咁大家有机会就食下呢只红皮蕉啦吓。好啊，咁我哋转头再见啊 ，Bobby。 好啦， 拜拜。 晨光百科。 而家29度嘅气温啦，啊晨光百科同大家讲下呢啲天气、天文现象或者系气候嘅嘢啦。嗱，香港面向咧就系中国南海啦，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嘅时间，咁啊需要咧就系面对由海洋造成嘅一啲嘅问题噶噃。大多数人咧都会清楚，当台风啦，例如有台风啦，非常接近嘅时间，有好多嘅危险啦。但系好多人咧就会比较上少知道咧，啊原来热带气旋喺我哋几百公里之外。仍然可以为香港带来一啲嘅涌浪嘅，而呢啲嘅涌浪随时咧可以令到企喺海边嘅人卷出大海噶。嗱，风力令到海面咧就成为浪啦。咁我哋所处嘅位置啊，可能咧就风会未必咧就咁大。我哋都知道风越大浪就越高，咁但系原来远处嘅大风亦都会翻起咗呢啲嘅浪，可以咧就向外传出去噶。嗱，熱帶氣旋嘅強風啊，令到咧就巨浪翻起，喺遠處嘅熱帶氣旋所翻起嘅巨浪咧，更加會嚟到香港添嘅。呢啲嘅湧浪嘅移動速度比熱帶氣旋快好多噶。當一個熱帶氣旋仍然喺幾百公里之外，香港嘅天氣一般咧都可能係啊天晴啊吹微風，咁人嘅警覺性就肯定會降低噶啦。咁但係熱帶氣旋啊所產生嘅巨大湧浪，可能已經嚟到香港噶啦。当涌浪进入咗浅水区嘅时候，佢嘅高度就会增加。所谓无风三尺浪，其实系有科学根据嘅。所以咧，我哋就算天气好嘅时候，都要留意住。哎，有听到天文台就话到，如果附近有一个热带气旋咧，都要留意住。就算几百公里外，都可能会影响到我哋身处于嘅地方嗰啲嘅浪到底系高定系低噶。 冲金拼命上阵， 奋战过更坚忍，仗义我体温再得分。 星火光照亮每一方，劲敌对阵，每次见证得分，更那种一生远或近。再得分。Six seven. 再得分，再得分，要 天气方面咧，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咁啊，离岸间中风势清劲噶吓。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嘅，一手嘅高曲夺金啊吓。咁啊，朝早嘅时间一样有我哋啊晨光第一线嘅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朝早嘅 KOL 系列咧，又系时候要请翻阿海出嚟同我哋讲下啲时装潮流嘢。不过今次咧，佢应该同我哋讲嘅有少少特别。早晨啊，海！ 早晨啊 ，Barbie！ 我知道你今日咧教我哋呢一个好实用嘅锦囊咧，对于我嚟讲系超级有用啊！嗱、你就讲洗衫 tips 啦。我一听到你讲呢个题目嘅时候咧，我已经想话咧，我每一次咧真系一个厄运嚟噶，无论系着新衫又好啦，或者系着新鞋都好啦，一定会整污糟噶， 你放心啦，嗰、那个厄运咧，基本上唔系净系你遇到噶。通常咧就系着白色衫嘅人咧，总会觉得自己有嗰个厄运噶。但系咧好日都唔着白色衫系咪？但系一着咧就唔知点解嗰日咧就好似神推鬼我咁会走去食咖喱。 啊， 就算唔食咖喱都好啦，咁就唔知点解明明平日都系咁样饮嗰杯咖啡噶啦，系咪？ 系。 咁唔着白色衫嗰日咧就唔会倒落件衫度噶。我自己就經常會遇到呢個厄運㗎，所以既然係咁咧，呢、這個都係生活嘅日常咧，就唔可以叫一個厄運嚟嘅。 嗯，聽阿海咁講咧，即係話你好有經驗去試過好多方法啦。今朝早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喎、 哦。希望都幫到大家啦。當然啦，你話啲即係好頑固嘅污跡咧，其實可能都未必用呢啲小即係生活嘅小技巧啦、小智慧啊咁樣可以清洗得到。但係都希望有啲比較天然啲嘅方法可以幫到大家救翻件衫咯。 嗯，好，我哋即管聽下先。 佢先講下咧啲一般嘅清洗先啦，因為其實大家咧對著白色衫，我哋頭先講到厄運咁嚴重咧，好簡單啦，就係話白色衫你千祈就唔好同深色衫一齊洗。因為就好似上一個星期我哋都提過啦，其實咧 ，even 係白色衫都好啦，其實佢都係經過漂染嘅，因為本身棉花咧，其實翻嚟其實佢係帶一啲嘅啡啡黃黃嘅顏色，所以我哋身上面著到各種。在那個色譜上面不同系列的白色衫呢其實本身都經過漂染。既然白色都經過漂染你可以想像如果你穿一些深色的衫你可以想像其實它可以即經過幾多層的漂染幾多次的漂染才做到它心目中想做的顏色的嘛。 嗯。 所以呢當然如果有時它有時出廠它還要未經過一些處理呢其實都比較容易甩色的。 啊、 所以呢白色衫就真的啦真的乖乖地千祈不要跟深色衫一起洗。如果不是呢你有時你洗得兩三次呢你就會發現呢你件白色衫呢那種白呢你很難形容啊。因為它不是甩色喎即是你染到一笪笪呢你都哎我決心放棄它啦。它那種白呢是變成灰白啊。 是啊。 那你就覺得會搞什麼啊即是它又不是染到一笪笪一笪笪我就掉啦。咁佢咁樣灰灰白白，你又著出嚟好似好歪咁件衫， 嗯， 你就好似唔知點咁樣啦。 係啊，嘥咗件衫。 所以第嘥咗件衫咯，咁所以第一樣就係話真係唔好同深色衫一齊洗啦。咁、另外咧就係唔好懶啦，我哋就放入個洗衣袋入邊洗。某程度咧，其實洗衣袋咧都大大細細，其實我自己屋企咧我都有兼備嘅。咁、就因應我放入去個洗衣袋嗰度有幾多衫啦，你就用一個適當大細嘅洗衣袋嚟到去洗佢。咁、其實某程度上都會咧保護到啲衣物啦，譬如唔會勾到啊，唔會咁易揩到啊等等，其實都會有一個保護嘅作用嘅。 嗯。 系啦，另外啦就系啦，就唔好烘干啦。即系我自己就不嬲，我都唔用干衣机嘅。 嗯， 但我就明白，其实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咧，天气好潮湿 啊， 啲衫好难干咧，我哋就好容易即系贪方便，你就会将啲衫咧怼落去个干衣机嗰度洗。其实对衣物咧，即系过热嚟讲咧，本身对嗰个纤维都已经唔系咁好噶啦。咁、如果即系你话有阵时啲衫你过热咧，其实佢会缩水啦，因为个纤维其实佢或者我哋有阵时会懒咧，我自己都会噶，我会攞出街咧磅洗啲衫啊。 嗯。 佢自己一定會同氣烘乾，佢一定唔係晾乾嘅嘛，喺個洗衣袍嗰度。其實佢烘乾嘅過程咧，佢嗰個熱度咧係會令到嗰啲纖維其實佢會收縮咯。咁、然後就你會發覺點解件衫咧就翻嚟好似縮到水細件咗咁樣啊？但係呢個都有一個少少嘅方法提供俾大家咧，某程度可以救到件衫嘅。 係點樣咧？ 就係點咧？我自己咧就會嘗試咧嗰翻嚟，譬如件衫縮咗水咧，我就會咧勁加衣物柔順劑洗翻佢。 因为刚才所讲呢，其实你在那个加热的过程呢，它是会将那些纤维将它呢缩埋了。 嗯。 油顺剂某程度呢，其实油顺剂为什么，即是等于我们的头发呢，你打击呢，你落护发素呢，它会顺返晒呢。咁，嗯，我就会用油顺剂去洗返件衫。我试过真的 work 的。 嗯。 然后晾嗰时就将它掹返长它。 是。 都够到下的。不可以说够返原来的长度，但是起码没有之前那个缩得那么严重咯。 嗯嗯嗯。 是。是啦，咁呢个都是油顺剂可以帮到下手的。好啦，咁另外再讲咯，咁就是说大家会觉得，喂，咁头先咁讲啦，即是你香港呢啲天气洗衫好难干㗎嘛，究竟咩钟数洗衫呢为之系比较好呢咁样。 嗯，如果我估呢，我就估系朝早洗好啲嘅。 朝早洗然后几点晾啊？ 中午时间咯，应该太阳最猛啦啩。 嗯，你果然就系有呢，即系呢个嘅洗衫嘅智慧啦。绝对系啊，其实呢最好呢就系朝头早洗衫，然后呢最好嘅晾衫时间呢就系中午12点到3点。 嗯。 因为一般来讲呢，其实如果你阳光呢是足够的话呢，其实一般的衣物除非你好厚好厚的冬天衫不计啦，即是你讲现在夏天的衫呢，其实大概三个钟头到呢它应该都是会干的。 嗯嗯嗯。不过呢我都理解呢，因为我以前譬如我自己呢住个屋苑呢，嗯，因为它不被人家将啲衫咪晾在见到的地方，即是不可以晾高。 很多屋苑都是这样啊。 是啊，咁所以变相呢，其实就算你要把握个黄金时间呢，真的都挺难过。 啱啊，同埋香港呢即是很多屋呢未必有阳光入。是啊，这样就是真的。咁有阵时我自己就会真系，譬如扭干咗啲衫啊，或者啲衫仲系有少少滴水嗰阵，我就摆去厕所，由佢滴下先咯。就真系冇办法啦，窗台又会晾下衫啦，趁住即系好在朝头早都叫有少少阳光啊咁样啦。 嗯嗯嗯。 或者我自己会开抽湿机咯，真系冇办法嘅时候，我就真系唔舍得将啲衫摆落去干衣机，呢样就真嘅。 嗯， 我就情愿用抽湿机， 系 咁样啦。 嗯哼， 好啦，跟住咧就好快讲啦。头先讲咧咪话，如果咧真系有啲红酒渍。 嗯， 真的一个不觉意出去跟人家超下喝杯酒，不觉意哇被人倒了少少酒，或者自己醉醉地的时候手揈一揈倒了酒落去件衫度，那怎么算呢？其实呢提供两个小贴士给大家。 嗯， 第一个呢就是当你那些红酒干之前呢，就试下找一些梳打水 soda water。 嗯， 系啦，你去即系如果你出去酒吧饮酒咧，其实都会有呢啲梳打水噶嘛。 系系， 你试下，但系你试下问问佢有冇盐。 嗯， 酒吧可能都会有盐，因为佢有啲小食啊咁样啦。你就问下佢有冇盐。其实就用梳打水加盐咧，你可以试下，咁就慢慢咧就等佢渗落去咧，然后就慢慢捽下佢，等佢慢慢去褪色咯。 嗯，有冇个份量系点样啊？即系几多份量？ 都冇乜所谓，你睇下佢，你嗰扎红酒渍有几大咯？干咗咧，其实佢会有啲盐渍喺度噶。 嗯， 扫走咗啲盐咯，咁就尽量救到几多得几多。呢、这个未必可以将你嗰啲红酒渍咧完全冇晒，但系起码即系我哋喺佢未曾渗落件衫之前处理咗先。 有时候我都觉得系嘅，一索咗落去咧，其实就真系好难洗 嘅。咁我啲衣物纤维咧系有啲难搞噶啦，真 系。 咁另外啦，翻到屋企啦，或者即系你咁啱得咁巧，话原来唔知点解有个男人咧，突然间有嗰啲叫咩啊，剃须嗰啲泡泡啊，系啦，剃须之前佢哋咪用啲剃须泡嘅，接落去， 嗯， 都系啦，咁然后就等佢渗透落去你嗰扎红酒渍嗰度， 嗯，又唔使擦啦，唔使捽剩嘅， 唔使，你用其实用手都得噶，即系唔好特别去擦佢啦。我自己又唔好中意大力去擦嗰啲衣物啦，用手咧其实都系最好，温柔啲啦， 嗯， 就等佢啲泡泡咧渗落去件衫度， 嗯。 等一阵间，然后就用翻正常，你用翻清水试下洗下，睇下甩唔甩，都几有用嘅，可以试下咯。我觉得，咁希望都帮到大家啦。 阿海讲呢一个好啱，因为咧，即系除咗用一啲适当嘅物质啊、物料啊去处理嗰啲衫之外咧，其实咧嗰，个力度好紧要。我真系有试过咧，最后尾系洗甩咗笪渍咧，但系嗰个位咧就俾我扯到，系啦，就歪咗或者起咗毛粒咁样咯。 系啊，即系陪了夫人，即系又折兵，或者你有一个得，然有一个失。我好快再讲多个小贴士啊，既然你提到咧，女士咧，如果咧，即系我哋好多时都会遇到呢个尴尬情况噶啦，就系咧，我哋嘅即系月经嚟到啊， 嗯， 会整污糟咗件衫啊， 系啊系啊。 其实嗰个处理可以点做咧？就切记切记，唔好用热水， 嗯， 千祈唔好用热水，因为咧，其实咧血迹咧某程度，或者即系你唔好讲即系女士嘅经期，或者你有阵时真系唔觉意擦伤咗个伤口咧，啱啦，你整到件衣服咧，其实你会有啲血迹喺度咧，嗰、那个处理就话好多时心急啊，用热水得唔得？唔好用热水， 嗯， 因为咧其实血咧佢有蛋白质喺度噶， 系。 咁你试下想象就系鸡蛋去煎鸡蛋，用热力，

八点黄金五合一。 要战胜疫情，恢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递紧。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啦，吓咪有啲射击练习通告。咁啊，晨光第一线啊，白权浩同大家睇睇先。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好啦，跟住另外一个都系今日由上午嘅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嚟到晨光交通天文台，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咁啊，出边嘅交通啊，都应该一切正常啦， 系啊，系啊，几好噶， 咁啊好啦， 路面同埋隧道咧都系正常嘅，都系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揸车朋友啦，咁就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将军澳嘅宝丰路去翻怡心园方向，咁近住欣怡花园对出慢线咧就需要封闭啦。咁另外，九龙湾嘅宏基街都系有渠务工程噶，咁啊宏基街近住兴力工业中心对出一段啦，都有部分嘅路段咧需要封闭嘅，咁经过嘅朋友咧要特别小心啦。 嗯，咁啊香港有啲汽车咧，佢上边亦都有啲嘅叫做电视装置啦。 嗯， 咁呢电视装置就可以收到啲电视嘅频道嘅。 系， 咁所以今日都温馨提示大家，咁啊如果朝头早谂住睇呢一个奥运直击嘅时候咧、特别系有香港选手出场嘅时候啊， 唔好嗌得咁大声啊。 系啦。唔係，係你架車如果本身都有電視嘅話咧，咁啊千祈就唔好諗住一路揸住一路睇，係、啦，要拍埋一邊。 你講啲司機講過， 冇錯啦，拍埋一邊，又或者咧，即係停低咗先。唔係㗎，有陣時揸車你真係估唔到大家做緊啲乜嘢㗎。 哦，明白明白。 係啦，咁你冇理由因為即係運動員都唔想你，因為你睇佢搞到你 high 花又好咩都好啦，係咪先？ 哦，咁一定要拍埋一邊啦，好容易好容易造成意外㗎。 冇錯啦，咁今日朝頭早啊，繼續嘅全城嘅支持我哋香港嘅運動員啦嚇。 係啊，好緊張啊真係。 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啊 ，O 出邊？得唔得先啊？阿欧你好啊！ 喂，小白，早晨啦、啊，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嗱，今日咧我就喺窗外望啊，点解咧？我喺 office 嗰度啱啱剪紧少少带，不过咧就望到咧出边个天气情况咧，其实感受到都系湿湿立立少少，同埋有少少翳焗啊吓。咁、啊风咧一滴都冇啊、 哦， 一滴都冇、啊， 即系见到树冇喐噶嘛，系嘛？ 系啦，咁啊又角啦，又剩啦，咁我而家开一开窗先啊， 好啊，好等你。好，听到你开始。 啲空气都系唔系好清新，都系焗啦，同埋沤雨嗰种感觉咯。咁啊，期待今日咧就叫做落一阵雨啦。不过最好就唔好翻工嘅时候落啦。咁啊，翻学嘅朋友就应该少好多噶啦，因为即系依家都踏入暑假阶段，所以咧理论上路路畅通嘅。只要驾驶者咧唔系好似头先，譬如小白同埋 Didi 讲啦，喂，一路揸车一路睇。喂，五加六打羽毛球先，睇下何师傅游水先，咁啊真系唔好咁样做啦。如果唔系，到时咧分神啊，或者走咗神咧，又酿成交通意外，咁就唔好啦。都知道大家好想喺呢段时间咧，强力啊，大力咁样支持下香港嘅运动员嘅。咁啊，今日好似9:00又有啊，即系羽毛球。 运伤啊，系咪？ 系啊，有游水啊，今日都好多嘢要支持啊吓，咁所以咧，咁大家 focus 住，咁啊黐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吓。好，唔该晒， 天气交翻俾你。 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就系咁噶，咁啊，今日咧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系有雷暴，咁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都会颇大噶吓。而家29度嘅气温，咁相对湿度咧就系84%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都系低水平咧，即系空气好啦吓。咁的而且确咧，咁今日朝头早咧都有好多朋友会紧贴住咧就系呢一个嘅奥运啦。咁但天气方面咧都一样要留意嘅，因为最近啲天气咧就算未必落雨啊，你都发现有雷暴警告咧就生效嘅。咁点解咧？因为即系有雷暴嘛，有雷咁啊小心啲啦。咁未必落雨嘅，咁所以如果你系谂住今日去海滩嘅时候咧，或者去近水嘅地方，都要特别留意住呢一类型嘅警告，睇下会唔会有吓。而家咧就咩都冇嘅，咁所以咧就可以吓、放心咁出去啦。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12啦吓，咁今日朝头早咁，当然啦，我哋会有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喺朝头早嘅时段继续陪住各位听众，我哋一齐听听 晨光大学。 早晨 ，J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Jerry， 我就记得咧，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嘅，艺人都系个职业啫。其实同普通嘅打工一样，都有好多条件咧，或者系一啲要求啊、做法啊、处理咧，都相当之类近嘅。咁但系实体嚟讲，其实系咪有啲咩大分别可以雷分到呢两样嘢出嚟咧？ 我之前有提过话冇分别嘅原因，就系因为都系大家都系瞓醒觉。系嘛？ 就翻工啦， 即系刷牙洗面咁啊，食嘢瞓觉咁，即系都系咁样。就算系我同你咁样举例啦，我哋喺个都喺个大气电波度讲紧嘢，人哋见唔到我哋个样，咁人哋其实我哋又唔系做叫我哋叫做咩演艺人啊。咁我哋唔会叫做喺个镁光灯下面生活嘅。咁、但系如果你做艺人又唔同啦，咁你其实好需要公众去认同啦，甚至乎鍾意你啦。咁、当然喺嗰啲层面就会有好多嘢唔同嘅。咁所以既然唔同啦，或者调返转咁讲，每一个唔同嘅行业都有唔同嘅生活上或者喺工作上嘅需求。咁所以其实唔同行业嘅嘢都系会有唔同嘅要求或者素質，希望你可以更上一層樓咯。咁唔同會係一定係有噶啦。我唔知咁樣講你認唔認同啊？大部分嘅人咧，佢哋嘅生活咧，其實都係按住一個叫做流程啊，流程而發生嘅。 咩、即係幾點鐘做乜嘢？ 係啦。系咪咁咧？其实我当然大家唔一定要认同啦吓，我纯粹分享我嘅睇法。我哋细个我成长嘅时候咧，我唔知呢一代啲家长系咪咁样成日同啲小朋友讲嘅。我细个就系嘅，我妈成日都话：喂，你要自动自觉做呢样嘢，做嗰样嘢，乜嘢都系自动自觉嘅。咁我可能我比较懒散， 你就唔自动自觉啦。 自动自觉呢样嘢，我觉得系其中一样人生最困难嘅嘢嚟嘅。咁就唔系啊，我哋而家个个都自动自觉翻工啊、搵食啊，各样各样噶啦。呢、这个就系嗰个位置我讲话。大部分嘅人嘅生活，嗰啲所謂自動自覺，其實係喺一個流程上面發生緊嘅。例如你係做寫字樓工嘅，你翻朝九晚六嘅，你揾咗嗰份工，你已經係為咗謀生，咁你一定要做嗰份工啦，或者你選擇咗做嗰份工啦。咁嗰個朝九晚六嘅框時間框，唔係你自動自覺喎。你當然啦，你都係我可以唔翻嘅，咁都得。咁但係你因為你有個更加大嘅前提喺度啊嘛，就係、因為要繼續做呢份工作啊嘛。咁朝九晚六呢個框框已經唔係一個純自動自覺嘅嘢，係一個流程。咁或者你要去申請啲乜嘢，或者好似話政府去換身份證咁樣。唔係自動自覺嚟嘅，我定咗你呢一段，你呢個年齡， 你就要去啦， 你就要喺邊日邊日到邊日邊日就去攞啦。咁你都係喺活喺一個叫做框架入邊，喺一個流程入邊，你跟住個流程去走，咁就有少少唔係純自動自覺咯。嗱好啦，呢個係我講緊大部分嘅人嘅工作。 咁莫非藝人就唔係咁樣？ 藝人就唔係啦，因為咧你當然我唔可以攞而家譬如話最當紅嘅。 藝人嚟做例子啦，哇！佢哋好忙嘅，佢哋日日都有工作，日日都又要出活動，又要拍廣告，又要做歌、拍戲咁樣，咁好忙嗰啲梗係好忙啦。咁、但係其實唔係每一個藝人，就算好紅嘅藝人，佢哋都有沒有工作的時候嘅。咁變咗冇工作嘅時候，佢哋其實冇乜流程跟嘅，佢哋冇一定要規定佢哋話你每一日要八點鐘、七點鐘起身，你六點鐘就可以收工㗎啦，冇呢樣嘢嘅其實，冇起嘢做上嚟嘅時候咧，真係可能係一兩三個禮拜，甚至乎一兩三個月、一兩三年嘅我都見過，而講緊唔係一啲完全冇唔受歡迎嘅演藝人嘅朋友、哦。是純粹真的那個冇咯，呢排冇咯，或者你可能啱啱開完演唱會咁，咁你冇理由轉頭幾個月又開咁嘛？咁呢堆演藝人嘅朋友咧，就佢哋變咗喺一個冇流程嘅生活底下咧，嗰、那個人嘅心理素質就好重要啦。我曾經都見過唔少咧，就嚇啲藝人嘅朋友咧。好迷失啦、我唔讲你够唔够钱生活先，我唔讲嗰样嘢啦，因为个个人嗰个投资方法都唔同，纯粹系讲紧工作，佢哋好迷失啦。当我哎呀，我而家做完呢样嘢，好有成就啊，或者好多人鍾意啊，或者即系正面又好，负面嘅又好，完咗之后，佢哋唔知突然间唔知点样啊。咁就咁佢哋咪去健身囉 ,keep fit 囉练呢样 装备自己囉。 係啦讲就容易啦，装备自己喎、我话俾你听，一去到呢个位要装备自己呢，嗰四个字出嚟啦，自动自觉。因为经理人会唔会喂经理人，咁你唔叫佢，你帮佢安排晒所有嘢。 帮佢 book 埋个健身 course 啦咁。 係啦，有绝对会有。但係嗰样嘢你系咪觉得一定要做呢？其实唔系嘅， 唔系嘅， 即系等于啫嘛。Barbie， 你我叫你翻工，你系一个礼拜翻六日，有时甚至乎七日都唔顶。你唔使自动自觉嘅，你知道你系要翻嚟。 系啊， 但系如果你有一个兴趣，譬如话，我想去学日文，咁样， 咁我就会自己安排啦。 系啦，咁你觉得，哎呀，唔系咧，我第日想去日本发展噶，所以日本对我嚟讲好紧要噶。那个第日去日本发展。嗰、那個第日其實你自己係幾時都唔知道，係嘛？咁你就要嗰啲俗稱叫的起心肝啊，自動自覺啊。咁但係你對你嚟講反而好、啊，我就算我唔學，我冇的起心肝，冇自動自覺學日文都好啦，唔緊要，我依然都係一個禮拜翻緊五六七日工嘅噃、我有嘢做緊，我嗰個生活你覺得中意好唔中意好，其實時間係充實嘅。藝人就有呢一個問題出現咧。当佢哋完成咗一两三五七件工作之后，突然间好忙好忙，砰一声变咗好得闲。你头嗰两日你梗系唉，卒之可以唞下啦。但系如果过多一个星期，过多三个星期，过咗个几两个月，你发觉咗咦，我都未望到我下一件工作要做啲咩嘅时候咧，公司当然系会努力去帮你去揾机会啦。咁但系嗰样嘢唔系同一个有流程嘅工作挂钩噶嘛，咁变咗咧，嗰啲情况咧，只有个艺人可以能够帮到佢哋自己，就系话我其实曾经有一位音乐人，一位叫做又未至于前辈，因为佢好年轻嘅都，但系好有经验嘅，佢都同佢自己相识嘅艺人啊歌手成日都讲呢样嘢嘅，唔好觉得自己冇嘢做，你话你应该系要练歌嘅，你应该系要操 fit 自己嘅，你应该系要去学一啲。你其实你心知道你做啲乜嘢，学啲乜嘢系会能够帮你进步嘅。去睇啲乜嘢，譬如睇多啲人哋嘅表演，去睇多啲人哋嘅表情管理，或者去动作系嘛，或者即系点样种种嘢去叫做帮自己进步升华都好啦。好多艺人会觉得呢啲嘢好似。唔係好實在啊，因為我唔知道做呢樣嘢嚟有咩結果啊。你普通人唔同啊嘛，我翻工知道我個結果就有糧出咯。我翻工嘅話，我希望有機會升職啦，或者幫我份 resume 做得靚啲，我將來可能有更多嘅機會啦。咁做藝人咧，就係呢一方面咧，就會有一個，我會覺得係一個呢一行嗰個心理質素嘅挑戰。如果你唔能夠为咗自己一个叫做漫无目的嘅方向去提升自己嘅能力咧， 其實呢樣嘢唔單止令到你個人進步唔夠快， 嗯， 甚至乎你有機會調翻轉沉淪咗喺一個好虛無嘅世界咯， 嗯，自己會轉牛角尖咯，同 係啦係啦， 越嚟越多負能量嘅時候，你就越嚟越揾唔翻自己應該行翻嗰條路啦， 係啦，你就會開始諗啊嘛，啊點解我？上年好，嗯，精彩喎，啊！ 點解今年而家冇嘢做㗎？係 啦，咁你又會開始，即係你冇嘢做，人就多嘢諗㗎啦嘛， 就開始越頹啦。 係係啊， 真係會喎， 啊，頹到還好啊，直情係開始有少少情緒不穩啊，嗯！即係再講遠啲嗰啲，我都唔想提啦。誒，呢，這個絕對係會嘅，所以誒，我哋做幕後人啦，唔係淨係經理人啊，我講緊有啲製作人咧，啊， 嗯， 即係做可能係啲管理多啲啊，或者係監製多啲咧。佢哋其實都面對好多歌手都有類似咁樣嘅問題嘅，係， 嗯， 啊，出完一隻歌或者出完一隻碟，哇，乒乒乓啷起噏咁做咗六七個月嘅宣傳啊、訪問啊、表演啊，甚至乎商演啊，哎呀，完咗啦！跟住你可能有幾個月冇嘢做喎，咁， 嗯， 有啲人就會啊，我去 take care 屋企人啦，啊，放下假啦，係咪真係代表你放過一兩個月假之後，禮手就會接住有嘢做咧？呢， 嗯， 這個就係我所講，如果你問我。藝人又有啲乜嘢需要自己去做嘅咧？唔係佢嗰個 talent， 即係我唔會能夠話到俾你聽，你點樣唱歌好聽啲，你點樣演戲演得好睇啲嘅。即係呢個人哋中唔中意你係呢，這個嗰，那個觀眾自己會去判斷，但係自己要有嘅咧，就係呢一方面嘅心理質素。我會覺得比起其他行業。在演藝生涯入面，這個是更加重要 的。嗯，對，這樣也是其實套用到我們自己的人生觀的，自己都可以好好地去想一想。麻煩了 Jerry。 Thank you。 正好來到早上7點23分，室外溫度29度，相對濕度84%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至3的。今天早上早當然繼續有我們的東京奧運知多一點啦。 奧運聖火將會在日本燃亮，白元浩會在神光第一線緊貼這件世界體育盛事。白元浩，東京奧運知多一點。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耗资567亿日元，即是大概41.96亿港元兴建。它将会举行游泳、跳水、混律泳比赛，耗资是仅次于主场馆新国立竞技场，也是最后一个完工的东澳永久性场馆。这个场馆可以容纳15,000人，可惜的就是现在因为疫情关系，在场的只是工作人员和运动员多，观众就没办法透过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享受一下运动带来的临场感了。东京奥运知多一 点。私は東京浅草近所の出身で、香港のことが大好きな翔一と言います。 大家好，我是非常喜爱香港，在东京浅草居住的井上胜一。 今年日本将东京奥运金牌的目标列为30枚的金牌，到底作为一位日本人，你认不认为可以达成呢？ 今日の時点で日本は金メダル10個。 到目前为止，日本的金牌已经达到双位数，但是我们仍然会好想追击更多奖牌。如果能够达到30枚的金牌，咁先至会有主办国的气势。 日本历史性得到乒乓球项目的金牌奖项，作为东京人又有啲乜嘢感觉呢？ 中国も日本も大健闘でした。初めて中国に勝てたことはとても嬉しいんですけど。 日本有机会第一次得到奥运乒乓球项目的金牌，的确是非常开心。不过有件事就不是好开心了。日本胜出选手被人追击，就觉得好可惜，好似体会不到奥运精神。 东京奥运知多啲。今年的东京奥运都有很多新的项目，亦都有很多人气的运动，例如是空手道、滑板、乒乓球、游水。日本在这类项目亦都得到非常好的成绩。不知道这么多位选手入面，哪一位选手的人气是最高的呢？ 柔道の阿部兄弟だと思います。兄弟で同日同時に。 今届相当特别，除了有13岁的滑板选手得到金牌之外，我认为最瞩目的就是有日本兄妹选手同时得到奥运金牌，他们就是阿部123和妹妹阿部斯。 我哋都知道佢哋六岁开始练习，两兄妹练习接近20年，一次有两枚金牌。睇到佢哋嘅成绩，我哋日本人都好替佢哋屋企人开心。 东京奥运知多啲， 香港复别咗金牌25年，今年就由张家朗喺花剑项目得到金牌。胜出当日，日本嘅搜寻软件亦都清楚见到张家朗嘅名字系名列前茅。咁到底佢喺日本嘅人气系咪个个都识嘅咧？ 知りませんでした。25年ぶりの金メダ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虽然我唔认识呢位选手，不过都恭喜张家朗。香港一个咁细嘅地方都可以有咁好嘅成绩，好替香港人开心。 每一次嘅奥运都希望为该个主办城市带来丰厚嘅盈利。唔知道今届嘅东京奥运系唔系都系一样做得到呢？作为日本人，认为奥运带俾大家嘅经济系咪一样好巨大呢？ これから見守っていきますが、今まで投資した。 而家都系比较观望，因为东京为咗今次奥运兴建场馆、改建公路，社会除咗有运动资金补助之外，仲要用大量金钱去抗疫。投资咗几百亿日元要回收翻，再变成盈利，我相信包括我在内都觉得好困难，所以对经济好难可以正面面对。 东京奥运知多啲。 去到今日，新型冠状病毒喺东京嘅确诊人数都系过千约，唔知道大家担唔担心呢？又有传言话东京奥运有机会随时终止，这个可能性又大唔大呢？ 私の友達で日本人と日本に住む香港人が大会ボランティアに参加していて、彼らは大丈夫なようです。日本政府はオリンピックの 暫時都冇聽到東京奧運會取消嘅消息。前幾日日本首相更加話一定唔會取消，從來冇考慮，所以我哋都相信係可以繼續進行嘅。至於防疫措施方面，我自己有朋友喺奧運會場做義工。听佢讲嘅就系防疫措施一般都足够，自己勤洗手，做好防疫措施，相信问题都唔会太大嘅。喺度都好希望香港同日本大家都越做越好啊！ 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今日系7月29日，星期四，农历6月20，适宜。祭祀结网， 平时多啲嘅、哦，咁少唔系好惯啊！ 日日都唔同噶嘛。今日记迁徙、开市、入宅、嫁娶、开光、安门， 咁多嘅， 唔使担心嘅。今日都系全球老虎日， 我哋要共同努力保护野生动物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在东京奥运女子200米自由泳取得银牌的港队代表何思培，今早将会出战女子100米自由泳准决赛，角逐决赛的席位。她在昨天的预赛以总排名第二晋级。另外，港队的羽毛球混双组合邓俊文和谢影雪今天在四强将会和头号种子国家队郑思维和王雅琼组合争夺决赛席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根据公司条例委任审查员调查一传媒有没有涉及不公平对待债权人、股东利益等，是自1999年调查私人银行白富勤集团倒闭之后再次委任审查员。陈茂波说留意到一传媒披露的资料前后不一致，可能有误导的成分，加上高级人员涉嫌触犯法例，令人怀疑公司事务是不是按他们的个人利益处理。他强调引用权力是基于公众利益。证监会发表声明表示会同审查员的特定权力执行工作紧密协调，亦都会按证券及期货条例向一传媒进行一连串正式的查询，相关的查询仍在进行。

我哋會覺得如果病人通常中風之後頭一看一個月至兩至三月到呢相對冇穩定呢咁可能咪可以觀察一下先尤其是香港暫時嗰個嘅疫情相對比較平和啦。咁我覺得急性中完風咁可以等一等啦情況比較穩定啦血壓啦或者其他因素都受控制啦先打啦。咁記住喎疫苗唔係打即有效喎打完一針再等多四禮拜第二針再兩個禮拜先有個效果嘅時候呢其實可能六個禮拜喎。如果病情突然間惡化你先打你趕唔切囉。咁所以我覺得要居安思危呢應該盡快接種先啱。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啊，7:37，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4%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8:45。 嗯，做咩啊？欧你系咪有啲灵异嘢想 讲啊？系咯，我就话突然间讲 灵异嘢，其实即系近排精神状态都唔差。不过咧，我想问一下两位拍档咧，身体上边咧会唔会出现一啲咧？古古怪怪鱼嘅地方， 等等先，系唔好我阿同阿崔杰同唔好搭住， 系 你呢个经历系咪第一次先？ 我唔常嘅，其实 唔常，即系唔系第一次啦。 我估可能对上一次已经有7年定 8年。小朋友，又未 试。10年前到啦，但我都唔记得好印象好依稀嘅，因为其实又唔痛又唔食嗱，发生咩嘢事咧？就系咧，我左手右手，我右手咧突然间手臂嗰个位咧。突然间有一粒瘀痕， 五毫子咁大咯。 琴日冇嘅， 琴日都有少少发酵噶啦。今日就即系好瘀到有啲散嗰啲。 我以为系由零到有啊，即系突然之间，琴日瞓醒觉就，点解啊咁样？ 系咯， 我即系你睇住佢飙出嚟嘅， 睇住佢飙出嚟啊， 冇事嘅，冇事嘅， 真系。 佢咁问得就真系少少发生啦。 你有冇试过啊？ 我就唔会问啦，成日都系咁样嘅。因为嗱，以前细个咧就会唔识解释啦。咁甚至有啲瘀痕咧，唔系净系即系一个五毫子一蚊银咁样，有啲咧就直头成个圈咁嘅。即中间系空心嘅，咁我妈咧就会话系咪有屋企人翻嚟探你啊，锡你一啖啊，咁样啦， 锡都唔锡都唔会瘀啊，系咪？锡都唔会 用力啜 咯， 啜就唔会啜手臂啊。 我真系唔知啊，咁啜边度啊？ 就系咩咯？ 啜面啜啊？ 你锡人手臂嘅咩？ 喂，最大笪啊嘛， 情到浓时好难讲啊，系咪先？ 小玩锡手臂呢一样嘢。 但系大个咗之后咧，我发现点解我成日都会有一啲不明来历嘅瘀痕咧，就是、因为其实我人都心急啊，行嘅时候咧，间唔时都会撞到啲嘢，但系嗰阵时咧，你会当冇嘢啊，即系惯常咗啦，即系譬如可能撞到啲台啊，或者掹咗埋啲凳嗰度咧，平时你又唔觉得好痛，但系其实翻到去你发现都瘀瘀地咁样。之前你有冇见过我只脚咧，咪直头成条刀疤咁样嘅，到而家都成条痕喺度啦，我都解释唔到点解会咁深嘅一条血痕，系点样戒到？我揾翻所有嘅裤，因为嗰阵时冬天嚟噶嘛。都冇一条裤系 有血迹， 有血迹或者解开咗嘅，咁到底系点样做到条裤唔穿？ 系血痕啊嘛， 而我啲肉系解开咗咧， 血痕啊嘛， 血痕啊， 两嚟噶。阿欧呢啲瘀痕咧， 好有经验啊，听阿大师讲， 佢系直头把脉咁啊。 阿欧呢啲瘀痕咧，系就系俾鬼搣， 哦，俾鬼搣， 所以佢同呢啲血痕咧， 系 就系外星人。 我 系唔同嘅两样嘢嚟嘅，因为外星人先至系劏咗你，你都唔知啊嘛，佢净系会留低啲记号啊嘛， 佢攞咗你啲基因啊，你啲基因优良咯， 系啊 系 啊， 系咪啊？ 所以咧，佢高科技咧，你只脚条裤咧系唔会有血嘅，但系只脚损咗咯。 仲要最奇怪系咧，一个咁深嘅伤痕咧，你系唔觉得痛？我系几时先发现有咧？唔系咁，你淤咗唔觉得痛都正常过我流晒血啦。我发现嘅时候咧，系我冲凉啊。沖涼嘅時候有啲水， 有 啲水係有啲水 流 過嘅時候，開始覺得咦點解好似 美式嗰啲恐怖嘅美式嗰啲啊， 睇緊 Netflix， 跟住又覺得咦點解好似有啲唔舒服咁樣嘅，先 見到成條痕咁深解開咗。 誒、哦欸，不過講笑啫，即係譬如話血痕就係外星人。 我以為你講認真啊嘛， 血痕 俾 鬼搣，俾鬼搣。咁呢啲咧所謂嘅叫做童年用啲方法解釋嘅嘢，仲係一樣嘅，一啲都係坊間傳言嚟嘅啫，冇科學考證嘅。 信則有，不信則無。 不信則無啦。另外仲有一樣。你身體上邊可能會有啲叫做胎記噶嘛？胎記點嚟嘅？ 上世留俾你嘅， 上世留俾你啦。 疤痕 或者你上世好想揾翻另外一個人，浪漫少少啦。 浪漫少少，其實唔係嘅。我聽翻嚟咧就係、是，如果你相信投胎呢一樣嘢啊，咁就係細個嘅時候聽。你投胎嘅時候，咪要過一條咩？過條橋？ 萬婆橋？萬婆湯？ 奈何 橋？ 跟住你要唔記得啲嘢噶嘛？跟住咧，如果你唔想唔記得。唔係，應該話你唔想過啊！我想記住前世啲嘢，跟住你會有個守衞喺度噶嘛？ 過去啦，過 啦，唔係啊，一腳硬嚟啊，過去啦！佢硬你邊度？你嗰度就有一個胎記嘅。譬如佢硬你 pat pat， 咪 pat pat 有一笪印咯；硬你只腳，咪只腳有一笪印咯。我只大髀有㗎，我左邊大髀有一笪印㗎。咁所以咧，應該就係我唔想過，跟住過去啦。 咁有啲人好慘喎， 喺塊面度一腳伸你喎。 係啊，咁呢啲係啊， 佢係啊， 呢啲、啊、就係細路仔時候聽嘅一啲將嗰件事解釋咗嘅説法咯。 不過都幾得意喎呢啲，你記唔記得咧？趙薇有一首歌咧，佢係講穿耳窿噶。咁、我嗰陣時細個，我諗我都係讀緊書啦。 我唔知趙薇唱歌 首歌。 我一識佢已經係小燕子啦。 咪就係小燕子之後唱歌咯。 咪、小燕子嗰首主題曲都係佢 唱。小燕子之後就好似做咗影后咯，好似好快咁樣就做咗。 你 skip 咗好多。 就少林足球，少林足球之後就做咗影后。 做過一段時間偶像歌手㗎。 有㗎，係啊，啲明星卡都有佢。 是啊、 以前啲嘢我全部都唔記得曬。 你真係飲咗湯啊！佢咧嗰個有一首歌講耳窿咧，我都覺得幾得意嘅。佢咪話有個傳說就係話你想下一世都再做翻女人，就留個記憶揾翻你即係心愛嘅男人咧，就打個窿落去嘛。因為有啲人話：，我下世投胎我要做男人啦，咁樣噶嘛。咁所以咧呢個我又覺得係一個幾浪漫嘅解釋嚟嘅。 咁、下世投胎做皇帝又可以做乜嘢咧？可唔可以做啲顯赫啲嘅人啊？嚇！ 冇啊！咁你今世咪？走池玉林咯， 系咪 啊？記翻上一世嗰啲嘢。 但系咧講啊講啊，嗱，同啲聽眾描繪一下，我而家咧係內手臂嗰度有一個瘀痕，我都覺得好古怪。因為舊時咧，即係疫情之前咧，我都會打下波。其實咧，如果打波啊，有碰撞啊，在所難免啦、即係所以我都成日瘀啊。其實身體入邊，但系咧今次出現呢個瘀痕咧，係好古怪嘅，我覺得。即係古怪到咧，我根本完全解釋唔到，有邊個可以掂到我呢一個位置？ 其實冇嘢嘅。你而家咧就大約係一個五毫子咁大嘅 size 啦，嗱，聽日咧應該會再大啲嘅， 係咪？ 散開咗， 散開咗， 散開咗。 咁但係就唔會淺色嘅，會再大大啲，但係繼續咁。 嚇唔會淺色啊？ 唔會淺色嘅，但係跟住就冇咗噶啦。 唔係，我嘗試用最正路嘅方法去幫你解釋。 好啊， 就係你嘅枕邊人喺瞓覺嘅時候一除除咗落嚟咯。係 除咗落嚟。 係啊，即係好唔係啲手啲無情力咁樣一下發咗落嚟咯。 係啊， 有可能嘅。係 啊， 咁你應該翻去問下佢夜晚有冇夢遊啊嗰啲咁樣。 好，我试下咁样做咯。 冇事嘅，冇事嘅，放心啊， 系咪啊？ 系啊。 咁可以点样？破财挡灾系咪？又系我请食早 餐咁佢，咁你去窗台种啲水种植物就冇事。 系啊，真系。喂，不过咧，即系讲开啲雨痕咧，可以讲远少少。我发现咧，今届奥运咧，又都几多运动员咧有嗰啲拔罐嗰啲痕，即 系 游泳嗰啲运动员咧。其实你会发现咧。啊、原來拔罐可能都幫到啲運動員手咧，跟住見到啲運動員有嗰啲拔罐嗰啲咧，圓圈吸住嗰啲叫做印記咁樣啦。 見到何詩蓓張相都有、 都有啊， 係啊。 但係嗰五個圈圈唔係喎，嗰、那個係個奧運 人民送嚟，冇紅色嘅紅色嘅， 嗰個奧運人嚟嘅。 係啊，喂，我都想拔下罐 咯，搞 到即係睇到呢啲奧運嘅畫面， 好有趣咧。因為譬如話拔罐啊，或者上一次講個刮痧呢啲，佢就係話。其实呢啲系中国嘅医，即系叫做 医学啊， 医学嚟噶嘛。但系外国咧，其实就唔系咁认同啊。咁但系咧，而家有好多外籍嘅人咧，又会做啊。 会啊会啊，我都有听过咧。有啲排球手咧，外国嗰啲排球手啊，咁咧就佢哋都会用针灸咧去治疗一啲筋骨嘅筋膜炎啊，咁样咧。咁所以我都觉得哇，中国医术咧都 博大 精 深 啊，都传咗出去咧，可以俾大家应用得到啊。咁我咧点样可以令到呢个手臂消除咧？就攞个拔罐，即系更加大嘅 抽 血 瘀出嚟， 更加大嘅印记遮住佢咁样。 即系嗰个道理就系，如果你整咗一个细嘅纹身，你唔想要咁点咧？整 个 更 大 嘅纹身 遮住佢。 地方，神秘品格推倒地方，只怕给瞬间遗忘，快过心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固定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为和，笑笑反正是我是我，搞笑中你太多，你会厌倦我，这里得返我几个，就像平日过，要尽潮地唱歌，迷妹不爽，鸡蛋起誓掉我。Don't you know， 那小丑为咗氹你开心。Don't you know， 佢都揾食我一样都得。Don't you know， 食咗烂你牛丸搞笑一百分。Don't you know。心血是我是我，将我搞笑都埋藏，我正可以欣赏更多，不再古怪很违和，笑笑反正是我是我。 49分啊，听过有 Era 嘅我们不错。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大家好啊吓。好，今日朝头早咧就同大家讲下咧嗱，我哋就好多时食早餐中意食 啊，你仲话讲嘢？ 唔系啊，因为我掟紧你头先咧开麦之前个尾句啊， 咬个多士咁样啱啱先。 食饭，唔好讲嘢住。 我就因为掟紧你嗰句说话，中国冇得出去玩嗰句。 哦唔係，因為講起就係而家啲有琴日有啲運動員去咗，但係咧就可能因應嗰啲賽事嘅安排， 策略咁樣， 策略咁樣咧就取消咗。咦，冇得玩，即係冇得比賽喎。 係啊， 咁但係咧又冇得出街玩喎。 玩係啊， 即係去到做咩咧？ 支持咯， 就係啦， 去到打氣咯。 呢樣緊要，因為今年咧連觀眾都冇啊嘛，所以去到嘅時候咧，可能係一種身體力行嘅支持。 係啦，你諗下，如果喺個場館嗰度嗌嘅時候咧。即系如果我系比赛，听到侧边有好多人嗌加油啊，加油啊，用广东话嗌，个感觉真系好唔同。 争好远 系啦，咁所以你话场馆细啫，但系听到我哋广东话嘅声音咧，呢个即系嗰个力量会俾得好大啊嘛，系咪先？好啦，咁啊有好多外国嘅选手，当然已经去咗东京嗰度比赛奥运啦。佢哋其中一个遇到一个小小嘅难题。是咩呢咁佢哋食饭啦咁佢哋除咗会自己准备定啲食物可能有营养师跟埋过去啦咁但係呢佢哋都有机会呢去到食返日本一啲自己本土嘅食物嘅例如係饭团。食饭团呢就有个问题唔知道你有冇睇到个报道就係话有选手呢咁佢拎住个饭团嘅时候咁佢就諗住一路开住个 live 度食啦咁样。佢发现佢唔识开， 唔识开嗰个饭团， 系、 系咪即系用 有紫菜包住咯？ 冇错，因为有紫菜包住嘅饭团，其实唔好话外国嘅朋友啊，其实香港人经常都会食到饭团啦。 系， 我发觉其实我好多 friend 系唔识开嗰个， 好难开噶。 但其实佢有晒指示噶咯、 啊。系啊，我最初嘅时候咧，我未识嗰个方法咧，我系麻烦啊，攞咗个饭出嚟。 搣烂嗰张纸，再拆张纸再出嚟， 自己再包翻住， 再就包住佢食咁样， 系啦， 即系之前唔识啊嘛， 吓，我都有好多朋友好似钟哥咁样嘅，即系觉得佢又一二三都唔知边个打边个， 于是乎 系啦，于是乎咧就直头成张纸拆咗佢，跟住就自己再包过又好，或者有阵时啲纸再烂咗，佢就话唔好咪攞翻出嚟自己摆入口咯， 系啦， 即系嗰个时候咧就好阿 Q 嘅，食到个胃咪一样，系咪落到落去都一样噶啦，系啦，咁但系咧其实开嘅时候咧好简单嘅啫。咁只係需要按照個步驟一二三， 其實咩拉開中間個條， 拉開中間， 然之後掹開兩邊。 嗯， 有時掹開兩邊就最煩，因為有時會黐住筷子菜嘛。 或者咁講，就算你跟住咧，都可能搣爛嘅，即係你手勢唔好，唔係你個程序有問題。 掹開兩邊，咁嗰塊紫菜就自然咧就晾咗喺個飯團下邊㗎啦。 係啦，跟住你只要輕輕拱一拱翻佢入去， 咁咪得咯。 搞掂。 咁啊，食飯團咧一個幾好嘅一個叫做食物啦，我自己覺得。好啦，嗱，真係要講啦。咁其實咧喺東京。嗰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特別嘅叫做景點啊，呢、這個景點咧就冇乜人留意嘅。咁而家可能去到我唔知道選手村或者喺選手居住嘅酒店附近有冇，因為咧其實成個日本咧佢咁多年嘅歷史入邊咧，佢有一樣嘢係好容易俾人忽視，就係、是、都係景點係咩？就係、是、坑渠蓋。 哦， 日本嘅坑渠蓋咧，可能大家就未必留意，或者我哋見到香港坑渠蓋就覺得都咪一個蓋咯咁樣。 唔係啊，之前渠務署都有舉辦過渠蓋設計比賽㗎。 係啦， 可能呢位有嘅香港， 可能就係因為參照咗，原來喺外國都有啲地方，佢哋嗰個坑渠蓋咧都做得相當之出色嘅。咁佢坑渠蓋咧點樣出色法咧？其實日本嘅坑渠蓋設計都已經有超過有成40年嘅。咁啊，當初佢哋就諗住冇啦，整靚啲啦，咁啊令到個城市開心啲，而開始有呢啲咁樣嘅設計嘅。咁但系咧，因为坑渠盖嘅设计咧好复杂，佢点解复杂呢？因为你本身一个渠盖，如果你落雨嘅时候，你就咁普通人行过去咧，系好容易因为个坑渠盖而跣亲嘅。咁所以喺个设计上面咧，其实系要做到无论你车定系人行过呢个坑渠盖嘅时候，嗰个脚嘅触感咧，或者路过嗰个摩擦力咧，其实系要同周围坑渠盖以外嘅地方嘅摩擦力咧系一样嘅。所以呢个就系佢设计嗰个难处，点样可以做到？明明是个马路是唔系唔线嘅，又做到你嗰个坑渠盖又系都系一样唔线咧，咁样咁，所以佢哋喺嗰个叫做花纹上面咧，嗰个嘅设计咧系好讲究嘅。佢哋通常咧就会睇翻附近嘅路面啦，然后又谂翻自己到底有啲嗰一条村或者嗰个城市嗰条街，佢想表达嘅系啲乜嘢嘅？例如东京有个地方叫做Sky Tree 啦，咁啊晴空塔嘅，咁啊晴空塔附近亦都有一啲坑渠盖咧，系用翻晴空塔去到做一啲嘅主题啊。佢哋甚至乎咧，除咗系机器啤出嚟之外咧，佢哋有好多咧更加系手绘，然之后先至去再用机器去拱翻嗰个坑渠盖出嚟，即系唔系话净系用电脑设计咁样就算数嘅。咁所以咧，佢哋好多设计上面咧加咗好多手绘嘅颜色喺上面，令到啲人觉得喂，如果我去东京嘅时候或者去日本咧，日本都有几千个坑渠盖，咁啊可以揾翻呢啲坑渠盖出嚟，咁啊令到即系大家望落去嘅时候咧，有一个特别嘅旅游嘅感觉。咁当然啦，而家我哋就冇办法去到旅游住啦，或者你可以过去，但系要隔一隔离先啦，系咪先？如果有机会可以见得到嘅话咧，我觉得唔错，因为而家好多嘅旅游咧系用咗 QR code 去到。即係話俾大家聽，呢度附近有啲乜嘢嘅景點？但係其實原來坑渠蓋幾十年前已經開始話俾大家聽，我哋呢一個鎮或者呢一個城市想表達嘅係啲乜嘢？咁已經喺個坑渠蓋嗰度畫咗出嚟噶啦。 其實唔止佢個花紋嘅，即係我記得話香港咧都有兩款嘅，有一啲咧就係圓形噶嘛，有啲就方形 啊 嘛。咁佢都代表有啲就係雨水渠，跟住有啲就好似係污水渠咁樣嘅，即係都有好多。跟住上面仲有一啲字咧係內藏一啲嘅信息嘅， 即係簡單英文字母啊嘛。係 啦，係啦，係啦，係。 不過成日覺得坑渠蓋咧。是被遺忘的美麗建設。 係啊， 嗱，譬如以前僆仔嘅時候行街，你耷低頭望地咧，啲家長就會鬧你，唔好耷低頭向前望。好啦，咁你又唔睇坑渠蓋啦。好啦，到而家個個行路都係耷低頭㗎，但係睇手機喎，又係唔睇坑渠蓋。 而家家長自己都耷低咗頭， 耷低咗頭啊嘛，都係睇手機又唔會睇坑渠蓋。但係坑渠蓋正話你哋講到有咁多美麗的設計，又如何啊？因為永遠都係被忽略㗎嘛。即係你唔會睇嘅，有佢咁。 咁如果你話去到日本睇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就唔可以忽略。佢除咗係有翻啲係當地城市嘅設計嘅坑渠蓋之外咧，其實日本有一種咧叫做家紋啊，家庭個家紋紋係巧思邊嗰個紋。咁呢個家紋係咩嘅咧？就係因為日本大家都知道以前咧，佢歷史係日本人係冇姓 姓氏噶嘛。咁佢哋咧冇姓氏，淨係得個名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就係設計咗好多呢一類型嘅家紋，好似一個好似有個 logo 咁樣嘅。咁所以日本人覺得設計啲 logo 咧係有特別嘅心思，因為佢哋可以用從呢個 logo 上面表達到佢哋自己嘅家族啦，佢哋自己可能個屋企係住喺邊一度啊，經營嘅係啲乜嘢啊？哦，原來有好多坑渠蓋咧。佢哋又擺咗好多唔同人或者以前嘅一啲家族嘅家紋咧，放咗喺呢個坑渠蓋上面。咁所以咧，有啲叫做博客啦。咁佢哋之前疫情仲未發生嘅時候咧，佢哋去日本，佢哋嗰個主題係咩呢？就係、是、去揾坑渠蓋。係 噶， 因為你要揾坑渠蓋其實都唔係咁容易。 好難噶。 哇！有啲位咧真係好山卡拉嘅，山卡拉之餘咧，仲可能喺條橫巷中間，咁又有個坑渠蓋，咁擺咗喺嗰度嘅。 係啊，一個尋寶遊戲嚟嘅。如果你 野外定向嗰啲啦， 係啊，你有興趣嘅話，真係 係啊。咁如果你話家紋嗰啲咧，我自己都覺得係好靚嘅，因為佢除咗個花紋之外咧，佢有好多係包含咗唔同嘅意思，例如係佢哋經商嘅。假如佢哋係做賣魚嘅生意嘅，你發覺佢哋可能會多咗啲波浪啊。如果佢哋係做一啲種植嘅生意，你又發覺可能會有啲樹藤喺度咁樣嘅設計嘅。如果係做一啲譬如銀行嘅，或者係同錢銀有關嘅，咁佢哋咧又會有好多咧叫做銅幣，即係以前日本 多啦 sign 嗰啲。 係啦係啦，銅幣佢哋直頭將成個圓圈啊，銅幣嗰啲咧個 logo 咧。樣式就放咗入去嘅，所以呢個咧係可以喺好多細眉細眼嘅地方咧都可以揾得到啊！原來以前有咁多咁靚嘅嘢，因為而家真係太方便啦，資訊太發達啦，有好多人咧就發覺原來用翻啲最 low tech 嘅嘢去尋寶，甚至乎去揾翻一個城市嘅故事咧，係仲好玩過你一嘢話曬俾我聽所有嘢。 不過如果係嗰個坑渠蓋，你都要睇時間。如果佢啱啱新速速擺到嘅咧，有啲地方啊，即係如果冇記錯，都係日本或者歐洲有啲地方咧，佢哋係彩色嘅。 哦， 即係油曬 顏色， 即係如果新放落去嘅時候，你會覺得哇好靚啊！ 係啊， 但係當然啦，佢唔會經常去補色噶嘛，所以隨住即係雨水嘅沖洗啊，又或者汽車嘅碌過啊咁樣，跟住咧慢慢就會變咗一嚿鐵咯。咁你到時再去揾咧？就好煩啦，因為你只係見到一嚿鐵，你未必會睇到嗰啲坑紋或者佢個設計係點樣。 但係咧，你講到好似尋寶咁樣咧，令到我諗起之前咧有人偷嗰啲渠蓋。 有㗎，係 啊， 鐵嚟㗎嘛。 係 啊，不過因為佢我嗰陣時記得嗰個報道有講嘅，佢話防止即係啲人真係咁樣攞咗，即係叫開咗佢嚟賣咧，其實佢係唔俾㗎嘛，即係有法例話唔可以咁樣回收。不過你有張良計，人哋有過場睇，佢直頭咧有啲人係即係千祈唔好學啦，亦都係犯法啦。佢係剝開咗嚟。即系散件咁样去清， 好难噶，好难 啊， 好难剥到开， 系咪噶？ 铁嚟好难噶， 好重，真系好重。因为佢一个坑渠盖拎起上嚟嘅时候，我哋有阵时见到嗰啲用铁勾住咧，跟住就称起佢嘛。其实要四个人先至称得起佢， 重噶， 四个搬运大王先称得起佢。咁所以如果你话香港有啲人都有嘅，我都见过呢啲报道就话有人拎咗去卖，咁但系回收商咧其实都讲到明噶啦， 唔会收噶啦， 系啦，唔会收嘅， 系啊， 系啦，即系冇价冇市嘅，因为呢啲公物嚟嘅，回收商收咗。自己都犯法， 佢自己都驚， 有啲公德心啦， 系啦， 你打下卡咪好咯， 系啦，你都唔想有一日你行过坑渠冇咗个盖，跟住你跌咗落去。 你另一个人抌咗落去，定系电话抌咗落去？ 仲要下低嗰条唔知咩渠，系咪？ 冇咁贪心啊，自己爱惜公物啦。嚟到八点钟啦， 世界之大行，中国驻美使馆坚持致力同美国各界加强沟通、交流同合作，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秦刚是第十一任中国驻美大使，之前担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前任驻美大使崔天凯已经在6月23号离任回国。英国新增27,734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新增病例连续7日下降之后回升，再多91人死亡。另外，运输大臣夏博斯宣布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美国和欧盟旅客从黄色名单地区进入英国之后豁免隔离检疫，当地下星期一凌晨生效。旅客出发之前仍然需要进行检测，并持有阴性证明，抵埗之后第二日再接受检测。不过英国对黄色名单上的法国仍然实施严格的入境检疫规定，即使完成接种疫苗，由法国入境仍然需要隔离。

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一失高。 港台电视三十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在眼，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0啊，中港同 Kitty 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有中哥你好， 哇，早晨早晨啊，咁啊，香港人啊都笑得出啦，咁啊又攞金牌又攞银牌啊吓，咁有冇机会集埋一套啊，攞埋个铜牌咁样啊，一二三都攞晒，咁啊气氛亦都高涨啊吓，咁啊股市方面咧升翻387点，咁啊亦都笑得出啦，哇，星期一二咧真系。都唔夠膽講啊嚇，好多 講咗，我諗啊，大家唔係未必想攞個銅牌嘅， 係咪啊？ 係想係咁金嘅啫， 係咁金係咪啊？ 係啊，同埋都未笑得出曬住嘅，你跌咗2000几点，回翻300几点，希望回多幾日啦嚇。 我兩位拍檔比較保守啲喎，嗱唔緊要，咁啊 Dicky 睇下你要點去分析啦，大市嘅走向交俾你啦，唔該曬。 嗱，第一樣嘢。我就同意中哥讲先嘅，正所谓穿金又戴银，继续咧攞金牌咧，一定系主观愿望咁啊！希望咧香港运动员加油啦，系嘛，即系都有好多赛事都仲系即系叫紧虎啊，有 咩吓 羽毛球啊嗰啲咁， 点 啊八门弄斧啦嗰啲唔系我强项，不过咧即系我作为一个观众咧都睇得非常之兴奋，可能大家会话哇，即系睇咧奥运场上就兴奋啊，睇下股票场上咧都真系咧吓得一吓到咧，即系话惊魂未定嗰只咁。嗱，今日咧都真系有阵时。都系讲啲运气嘅，正所谓礼拜三我先出，礼拜四咧我先出嚟，但今日咧应该迎嚟一个咧显著强劲而有力的反弹，系啦，嗱，几样嘢啦，咁今日总之咧就起码都600-700点都闲闲地噶啦，咁啊因为咧呢一个夜期咧都已经有呢个升幅，咁点解会系真系呢段时间咁惊涛骇浪？而今日又點解又會有個咁顯著反彈呢？咁我都要即係講解同解釋一下嘅。咁嗱，過去呢段時間呢，大家都知啦，即係內地政府即係最簡單嘅時間表呢，就係由大概係黨慶完咗之後，咁開始呢就會有啲即係比較針對性嘅措施喺某啲行業上高。咁當然啦，呢啲行業呢都係涉及最簡單嗰幾個問題，就係、是、第一就可能係反壟斷啦，第二呢就係網絡信息安全嘅隱患啦。咁嗱，呢兩樣嘢呢又唔係淨係內地政府即係擔心嘅，其實全世界啲政府都好擔心呢樣嘢。咁所以呢就對於你話喂即係二選一喎、哦。你又涉及呢一個反壟斷，跟住咦你呢又係走咗去海外上市，咁啊涉嫌亦都擔心你呢就會唔覺意就泄露咗啲即係網絡呢好敏感嘅呢啲安全隱患嘅資料啦，咁好啦，咁一句講曬呢就真係要整改啦，咁即係咦你係有學生，咁唔該你罰下期先，或者呢你直情係行咗出去出面嘅操場嗰度讀曬下先，咁即係話好似滴滴咁樣囉，咁大家呢都會見到個情況，所以即係喺始終即係一個禮拜我只可以喺呢度講兩日啦，但係一桶金其他啲時段唔係賣廣告，我都係講話即係呢段好短嘅時間可能要避一避開啲所謂中概股啦，不過呢有陣時呢都係講運氣嘅，我尋日自己做直播呢我就話我呢就已經呢基本上呢就係、是、分咗四段呢就入市買一啲追蹤住恒生科技指數 ETF 呢全線入曬啦，咁就喺尋日嘅事嚟嘅啫。咁啊，點解會咁有信心呢？咁其實應該咁講，係每一次入市呢都係冇乜信心嘅，都係呢帶住戰戰兢兢嘅精神啦。當然我要解釋嘅就係話，當我哋博一隻所謂個股反彈，你一定要揀或者等到一啲所謂嘅反彈信號，因為如果你一路買一路跌一路跌咧，一路買咧，你個虧損會不斷擴大。但如果你買一啲係舉個例，譬如話好似係一啲比較分散投資嘅工具，譬如一籃子嘅，例如 ETF 嘅交易所買基金咧，咁就個效果會好好多啦。因為即係始終佢一個籃子咁買咧， 萬一呢個男子裏面嘅其中裏面嘅一個男子或者一個女子出咗問題之後咧，都唔會影響曬成個所謂嘅攬嘅 basket 嗰個男子咁所以咧，即係嗰個策略就係咁。咁但係最關鍵咧就係講緊即係中正監，因為咧喺呢段時間咧，譬如話對於啲三條紅線嘅內房股啊。即係甚至乎一啲嘅科網類嘅股份，有一啲嘅所謂嘅反壟斷啊，即係網絡安全嘅隱患啊，呢啲我哋知啦。哇！就係、是、教育咧，日前咧亦都係即係被追擊，直情係最簡單嘅講法就係、是本來俾你賺，而家唔俾賺，哇！咁真係完全即係好驚嚇嘅喎。咁但係咧就即係傳出嚟啦，就話外電亦都有啲報道啦。就係話，中正監咧都好緊張，都見到大家，因為大家都好緊張啊嘛。得，唔緊要，同啲投行即係開下會傾下偈先，就都解釋一下，即係點解會係打壓一啲所謂民辦嘅教育嘅行業咧？咁佢就話係針對性嘅，同埋咧係無意啊傷害其他嘅行業咁。嗱，即係咁樣講就即係話，會唔會就係話即係？做即係搞完唔好話即係咁難聽啦，就總之調控完呢一個即係教育行業就停落嚟咧，咁呢個就會成為咗市場嘅憧憬，所以相信今日應該都會彈翻啲，咁嗱唔好多啊，26,000-26,300呢個區間啦，咁都叫做係補翻啲啊，係啦， 係希望啦，咁啊梗係就快知啦。咁但系咧呢啲咁样风高浪急嘅时候咧，我成日都嗌睇翻啲稳阵啲啊！咁如果呢个时候睇下啲物管股或呢方面嘅板块有冇啲即系有利可图咧？ 嗯，好，咁啊嗱，之前咧大家都会睇到啦，譬如由恒大系引发嘅问题，就即系大家都会都即系睇到实噶啦。总之，所有嘅内房股，如果你系触及嗰三条红线。咁啊，真係要講出場㗎啦！即係當然，包括恒大在內，好似惠譽都已經係調減佢嗰、那個即係評級去到 CCC 減啦。其實就已經係嗱，因為咧平時我哋講即係香港運動員唔係垃圾，我哋咧好有精神，紅豆豆講。但係如果你話有一隻債券係垃圾，咁其實係大件事㗎啦，即係佢係一隻垃圾評級嘅債券。嗱，不過如果你話真係講到呢一度咧。其實可以講好耐嘅，即係上堂先講到，但係咧簡單兩句咧就係、是、垃圾級別都分好多好多個級別嘅。咁但係如果真係去到頭先我講，譬如話預期將一個評級機構去到呢個級別咧，就即係話其實佢係絕對存在住所謂違約嘅風險，而呢個風險唔低咁解。嗱、當然佢咁睇唔代表佢即係相關嘅公司一定會違約啦。咁我自己咁睇嘅，有個別好似尋日咧有啲物管股都彈得好勁，譬如碧桂園服務咁。咁因為佢又即係。恰當嘅時候，譬如話，哇跌咗咁多日，佢都宣布啲好消息，譬如話出嚟，回購股份，咁回購股份當然就係正面啦，即係佢自己出翻嚟買佢自己嘅股票咁解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即係個別咧啲物管股都彈翻。咁我諗好簡單，物管咧就會比咧就係、是、內地房地產發展股咧一定會好啲。咁而家你話成個市都反彈咧，咁當然佢哋個彈力咧亦都會好少少，不過比較少少嘅。參考大家就係話咧，有陣時咧，你買物管股當係個仔咁講咧，你都要睇下媽個狀況。即係話，如果佢相關背景後面嗰間內地房地產發展商，譬如話哇，即係觸及曬三條紅線，即係都係會係被整頓嗰啲咧，咁就可能差少少咯。 Dicky 頭先咧，你講咗嗰個教育嗰個板塊咧，我想問多少少啊，因為嗱之前見到啦，係咁卸翻落嚟啦，咁但係咧今日又有報紙話，喂，其實咧高等教育嗰邊咧就唔係好係呢一個嘅打壓目標嚟嘅，反而係呢個輔助對象，會唔會事過境遷之後咧，反而呢啲高等教育嘅股份咧可以收復失地啊？咁你又點睇咧？你覺得係咪又要即係分咁細，即係高等教育又唔同嘅補習啊小朋友嗰啲咧，又係另外計嘅咁咧？ 嗱，我覺得咁樣嘅，即係咪即係一竹篙打一船人咧？即係或者一船嘅股票咧？嗱，我只可以咁講，教育股咧，我諗阿 O 可以幫我做證，即係得機我咧。 从来冇讲过，系咪？ 系基本上系从来都冇点即系提及，亦都冇推介。咁系咪有啲原因咧？咁我都够胆讲话自己咁有先见之明，可能真系我冇乜能力分析咁多嘢，就少啲分析咯。系啦，所以咧我就会觉得系咁样嘅。有阵时真系唔系一定要喺即系火中取栗。与虎谋皮，唔系一定要咁样。即系你可以喺一啲安全啲嘅地方度赚钱。咁所以。 嗰、那個邏輯咧，我唔係太反對嘅。咁亦都跌咁多，亦都可以有反彈嘅。咁但係我覺得，喂，既然係咁樣，係乜嘢都可以反彈啦。咁啊，唔係一定要喺呢一個 世界這麼大，森林咁多樹，係咪先？ 咪就係咁咯。係 咁啊，希望散股民咧都可以喺反彈浪嗰度咧，可以揾到一啲投資嘅機遇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啊，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嘅股份，除咗你講咗持有啊。分段吸納嗰一隻之外，仲有冇持有呢？ 系嗰只我又冇讲到 number， 好彩，所以咧就冇 持有。好啊，唔该晒。喂，我哋听日再倾，讲多啲 ATMXJ 好嘛？唔该晒， 唔该，再见， 拜拜。 阿欧，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暑假期间 谂住消费， 有冇优惠？ 冇问题，呢、這个夏天阿欧暑假优惠大酬宾。In the morning just to get a hold of that bread. It must be a reason why they call you hustler with all that game when it do your head. 小白 Kitty 同埋钟哥，今日你估唔估到我会讲咩优惠啊？ 我估到。 请讲。 知我者莫。唔系知你者莫若我，肯定系呢个何诗培攞到银牌之后推出嘅一位， 系咪咧？ 因为寻日讲咗攞金牌嘛， 冇错啦， 好嘢好嘢好嘢， 十四太了解你嘅套路啦， 十四间餐厅推出。庆贺何诗培嘅优惠、啊， 你唔好又系话又有个名字，又同佢个字一样嘅、啊，又有优惠。 或者银点食寿司银点， 唔系嗰啲半价，唔需要咁行啊！ 已经去到唔需要啦， 唔需要。 因为大家香港嘅朋友仔或者啲商户咧，开心起上嚟啊，佢真系着数俾你，真系着数。譬如其中一间冰室咧，咁喺石门嗰度好老字号嘅，咁啊都有一个咧，话攞到金牌啊，金牌嘅咖喱焗饭啊。好似话六蚊就可以食到， 哇！ 咁啊有限制嘅呢啲咁嘅嘢，即系你无 受条款规限， 你无止境， 哦、即系金牌得一个，所以今日限量六蚊就得一份咁样， 可能或者一人叫一个咁样啦。咁啊，自己上网揾多啲资料啦。 即系起码冇得外卖先啦，我估 你一嘢叫三个， 三十个咁样，咁人哋点做生意咧？ 即系呢七八十年代咧。嗰啲港產片好鍾意㗎嘛。咁啊阿 Sir 請食飯點食啊，哎阿強去街口嗰度啊，六蚊一個飯盒，幫我請曬全公司嗰度食啊，全公司三十個人啊，哇一千蚊都唔使啊，大家食呢、這個叫做金牌咖喱焗飯。 而家呢個除咗六蚊一個之外，咁啊當然啦，又要睇翻相關嘅細則啦。咁仲有啲咩其他鋪頭有啲咩優惠啊？ 好似對阿鐘哥對豬扒飯冇乜興趣喎， 係啊，唔緊要啊，係啊，你對豬扒飯冇興趣 ，skip 咗。 但係咧。都有一啲都系用翻个名嘅，譬如叫翻嘉朗同埋思培咧、哦，就可以半价嘅优惠。 咦、哦，咁我哋同事阿思培即刻可以 上咯， 系喎、啊， 知上知喎， 思培啊， 中晒两， 用咗佢嘅人生嚟换取一个烧肉放题嘅半价。 呢排唔知会唔会多咗人约佢咧？ 即系呢啲真系要感恩啊！ 系 感咩恩咧？感谢爹哋妈咪 改咗个好名， 帮你改个好名咯。如果爹哋妈咪唔喺十八年前帮你叫嘉朗啊，你冇得半价食烧肉啊！十八年前帮你叫起名为思培啊，你又冇得半价食呢个韩式烧肉放题啊，咁样啦，咁啊呢都系几有趣嘅。其实啲餐厅做啲优惠咧，主要都系俾大家即系叫做感受 下 啲奥运嘅精神啦。咁啊有另一间咧专出牛奶嘅冰室咧，咁啊又系祝贺呢个张家朗同埋何思培分别成功拎到奥运金咧同埋银牌咧，咁啊即日起咧到8月2号咧，咁啊，去到呢个冰室入边消费咧，即刻送咧呢个薯条一盒啊，同埋一支嗰啲樽装鲜奶咁、样， 就系咁样。 差唔多啦， 都好啊， 心意心意嘛， 系啊， 感受下。 我仲希望除咗飲食業之外，可以擴展到其他板塊添啊。 哦，咁又冇喎， 係咪啊？即係我聽好多都係。 我暫時睇咗全部都 餐廳嗬， 飲食喎， 食咗佢開心咪好咯。 涼茶鋪點解唔送咧？即係譬如金銀花、銀谷路啊嗰啲咁樣咧，金銀都有咯。點解？係涼茶鋪 咁金鋪咧？ 系咯，可唔可以打个折啊？ 你会唔会贪心咗啲？ 唔系咁金银啊嘛， 金铺打个折俾你。 系系啊，即系买金啊，或者买银啊。 我从来冇听过金铺打折噶，我听到金铺打劫我听过，冇听过金铺 都唔好啦。 免手工都听过， 唔系咁你手工费都可以议价噶嘛？ 系都啱。咁啊，大家都喺度执着紧，喂。點樣可以叫到佳朗？點樣叫到師培啊？唔通好似之前嗰間壽司鋪咁樣？喂，特登去改名咩？唔會咁傻豬豬啊嘛！啊，有啲鋪頭咧，連個姓氏都得啦，譬如你姓張。或者你姓何， 因为嗰日讲咗就系话佢冇咗个姓氏啊嘛，而家就姓同姓都 OK 啦。 系啦，一间咧专食麻辣嘅啊酸辣粉铺，佢话如果你系嗰个姓氏咧，都可以咧有一啲优惠啦。咁啊详情你又自己上网揾翻啦。其实今时今日有好多呢啲唔同嘅优惠，连啊即系著名 H 字头嘅雪糕铺啊，都推出优惠。 优惠咩咧？ 庆贺呢个香港夺得东京奥运嘅奖牌啦，咁样都有喺全线嘅超级市场，佢嗰个 H 字头嘅牌子都有九折优惠两天噶，咁样。 哦，咁呢个就系人去买都得噶啦。 系啦，咁同埋即系如果你系有一个优惠，直情$90五支薯条添，好似好劲。 哇，几好啊！ 如果以嗰个品牌嚟讲系平嘅。 系啊，我哋可以一人一支咯。嗱 ，Kitty 一支，小白一支 ，Bobby 一支，我一支。 系啊，$100都唔使，$90找。 你叫唔叫啊？依家可以叫外卖速递员都有呢个优惠， 咁样都可以外卖。 系啊，朝头早系啊，朝头早都透心凉一啲，食条雪条啦咁样。嗱，讲到呢啲优惠，头先讲咗啊，即系运动员，我哋就唔系单单想抽佢水嘅，真心为佢哋加油打气啦。咁啊， 等佢哋开心。 嚟紧啊，羽毛球啦，咁啊，希望越多牌越好。好似钟哥头先话斋，咁啊，转个角度，不如讲下另一个优惠啦。咁啊，嚟紧咧，工展会咧都会移师咧呢个亚洲博览馆嗰度举行。咁啊， 唔再喺维园啦。 系啦，因为占地大啲啊，咁啊费事大家哇聚集人贴人啊，咁样就好似唔系咁好。咁所以咧就超过250个摊位啊吓，咁啊入边咧亦都系如果你接种咗疫苗可以免费入场咁样咁啊期待咧就吸引到50,000人入场，即系总入数嘅人次啫咁样。咁啊入边又系啦，即系经典嘅场口又会出现啦，嗰啲$1一只鲍鱼啊，跟住嗰啲枕头买一送一啊，一枕头买一送一，我真系拗晒。 不过嗰个$1一只鲍鱼咧，咁多次举行以嚟咧， 系好就 冇一次买到， 唔系你买唔到名嘅， 冇一次买到， 你要排队要冲入去，好似动漫节嗰啲。嗰啲师傅咁样噶嘛，即系当年排嗰啲风云刀刀剑剑，你唔排头嗰几位，你买唔到噶嘛。 你仲要使出破冰转身先可以冲到去个 booth 嗰度。 期望三的转身， 好期望咧。譬如有啲普号咧，见今年啊，喂，都奥运攞咁多奖啦，可唔可以滴每一分每一秒都系$1一只鲍鱼咁样？可乐佢咁样。 其实真系要啦，即系啲人成日标榜啊，啲烧鹅有金牌，啲鲍鱼有金牌。 系， 依家人哋真系攞到金牌啦， 你又 你唔整翻啲免费？ 有粟沙喺度， 系啦，可能佢未谂到点样优惠，所以而家提佢咯。 要计一计条数先， 或者嗰啲老板咧高瞻远瞩，佢觉得香港啊唔止一面金牌咁， 哦，好啊， 所以佢可能咧好事成双嘅时候咧，先做一个咧金牌 大优惠， 系啦，嗰啲咩烧鹅啊，其他茄夸啦嗰啲放题啦，唔特登帮佢卖广告啦。总之咧优惠着数咧，你听呢个环节咧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每日一只啊。 一只咩啊？ 系咪每人一只呢个？ 每人一只烧鹅，咁样 $1一只烧鹅。 好啊，睇下仲有啲咩优惠啦，听日再同大家跟进下。 好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7月29日系一年嘅第210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155日。1996年7月29日，香港女子滑浪风帆运动员李丽珊在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子滑浪风帆赛事中夺得金牌，亦是香港参加奥运以来首面金牌。赛事在乔治亚州萨凡纳举行，比赛原定11场，由于天气恶劣临时缩减至9场。虽然李丽珊赛前被水雾炸伤，仍然凭大勇状态主导赛事，首6场比赛从未跌出前4名，最终在第8场夺得第1名后锁定冠军。夺金后激动讲出，香港运动员不是垃圾，成为传颂一时的名句。7月29日出生的朋友非常客观，善于分析周边人的个性，

佢呢一個名偵探柯南個名係來自乜嘢呢？就係來自福爾摩斯個作者個名嚟嘅。 因為佢好鍾意睇福爾，即係話說呢、這個動漫人物啊，柯南呢、這個這個人物呢就好鍾意睇福爾摩斯嘅小說嘅。咁、 哦、 所以呢就有啲類近呢，但係呢點解話成日都話今年同埋柯南睇下睇下好似差唔多呢？因為佢永遠都係嗰句嘅，兇手一定喺呢间屋里边其中一个， 跟住就个个都 永远都系最近噶嘛， 一定系密室杀人事件啊嘛，一定诶呢度门就闩咗，嗰、那个窗锁咗，凶手冇可能出到去噶，亦都入唔到嚟，凶手一定系我哋其中一个，佢永远系呢一个套路啊嘛，所以睇得多，特别系今年一早期咧，你睇得多咧，其实你慢慢。唉，都应该系嗰个啦， 冇办法啦。咁你要喺嗰集完咗佢，顶笼两集完咗佢，好好难又喺出面再搵个人翻嚟话系凶手嘅，都系出咗场嗰啲啦。 咁但系唔经唔觉咧，由九四年到而家20多年噶咯。 柯南啊，我哋今日想讲下名侦探柯 南。 柯南咧就已经系好多年啦，九四年啦系嘛？ 九四年开始咯，就系剧场版都24套啦，同埋创咗一个世界纪录噶嘛，《仓木麻衣》咁就系为同一套动画唱嘅主题曲嗰、那个量系最多嘅。 佢、哦、应该冇乜人可以破到，因为佢已经20多套啦。如果继续再有，继续都系佢唱咧，只会系佢自己破到纪录咯。 除非佢唔再唱嘅啫， 除非佢唔再唱啦。咁啊，一齐听下今日嘅动漫天空小说《名侦探柯南》。 动漫天空小说《名侦探柯南》， 喺一个大型宴会，坐住轮椅嘅伯伯大声讲： 点啊？你要问话问到几时啊？目部警官，你几时先肯俾我啲客人翻屋企啊？唔通你话凶手就系我哋其中一位啊？ 高中学生工藤新一喺呢个时候入到大厅就话啦： 冇错，案发间房系一间反锁嘅密室，凶手系由3楼嗰度爬落去，再由另一个窗逃走，凶手亦都冇留低任何脚印。照咁睇，凶手就系呢度其中一个人。 咁而家边个系凶手杀死我朋友山崎啊？ 对呢间屋嘅结构非常熟悉，嗰段时间可以喺度自由行动，又唔会俾其他人觉得可疑嘅，只有一个人，就系呢间屋嘅主人。 新一直接指住轮椅伯伯，大家都觉得好惊讶。 啊！点会系佢啊？冇可能嘅， 我坐住轮椅点杀人啊？ 新一突然之间执起一件家具掟向佢嗰度，伯伯突然跳起身。原来佢只脚冇事噶， 其实你只脚3个月之前已经好翻啦。 木木 Sir 就话啦： 你个医生已经讲咗俾我哋听，加上你同山崎先生有金钱纠纷，我哋有晒证据噶啦。 就系、是、咁样，木木 Sir 同新一破咗呢单案啦。 第一话，平成年间嘅名侦探。 喺毛利侦探事务所，毛利小五郎睇住报道新一破案嘅报纸，大大声声咁话啦： 冇理由啊，佢只一个中学生嚟啫嘛，依家连我嘅工作都影响到啊！ 佢个女小兰就话啦： 有咩办法、啊？其实新一系一个人才嚟噶嘛。 喺街上边，好多人谈论紧工藤新一，特别系女同学啊。 嗰、那个工藤新一真系好有型噶，仲好靓仔添啊！我想写情信俾佢啊！ 新一啱啱行过，听到呢啲说话，当然好开心啦。但系就俾小兰听到， 睇你个样唔好咁得戚啊！新一你太出名啦，影响到我爸爸冇嘢做啊！ 哼，系佢自己实力唔够，唔怪得人噶。 咁又系，听日嘅约会你仲记唔记得啊？你话如果我喺凶手道大会赢咗，就会带我去玩噶嘛？ 系啦系啦，好想真系做到好似明星探福尔摩斯咁叻啊！ 第二日，新一终于带咗小兰去游乐场玩，不过佢一路行一路都仲系讲紧福尔摩斯本小说嘅剧情。小兰捉埋新一坐过山车，喺等车嘅时候，新一仲识到一个做体操嘅女仔添。 我同埋朋友一齐嚟玩噶， 其中有一对系情侣添。点知当过山车经过隧道嘅时候，发生凶杀案，其中一个乘客被人杀咗，就是那对情侣的男朋友。好快木木 Sir 来到了， 是凶杀案，而且凶手还是跟我们坐在同一卡过山车的其中一个。 原来他就是新一啊， 他好叻噶， 木木 Sir 发现死者身边的女朋友，他手袋里面有一把染了血的刀，女朋友大叫： 不是我做的。 坐在过山车最后排那两个黑衣人就说了： 现在证明我们不是凶手了，可以走了。 那我们带疑凶回去先，小姐麻烦你跟我们回去。 唔好拉人住，真正嘅凶手唔系嗰位小姐。 咁系边一个啊？ 真正嘅答案永远只系得一个，真正嘅凶手就系你。 新一同一时间指住死者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之前做体操嗰个女仔啊，竟然唔系指住黑衣人，周围嘅人都好惊讶。 我见到佢啊！ 佢系坐喺过山车第一排嗰度噶，似乎冇乜可能啊！ 佢利用过山车嘅速度，加上一条钢丝就可以做得到噶啦。 新一重组案情一次， 首先凶手喺过山车过隧道嘅时候松开自己嘅安全扣，然后准备一条钢丝，利用过山车嘅速度将死者个头批咗去。由于需要好敏捷嘅动作先至做得到，所以就系之前嗰位有做开体操嘅女仔，而且佢面上边仲系一条打横嘅眼泪痕迹。过山车行紧嘅时候佢喊过，因为佢知道一定会杀死死者。 个女仔跪咗喺地下度喊， 都系佢唔啱，因为佢移情别恋，中意咗第二个。我是有计划咁做噶， 新一就咁破咗案啦。离开嘅时候，新一见到其中一个坐喺过山车嘅黑衣人，新一追上去，小兰咁同自己讲： 唔知点解，我有一种好奇怪嘅预感，我觉得以后都唔会见到新一啦。 新一见到黑衣人同另一个人做紧交易，但系俾人发现咗，仲打晕咗佢添。黑衣人想用他们组织新发明的药丸毒死他，新一醒翻，毒药没有杀死他，但是出现了奇妙的变化，新一变了一个小朋友，这一变变了二十几年都变不回大人。柯南这个传奇的故事正式开始。 白元浩饰演工藤新一，林慧饰演小兰，崔洁彤饰演体操女子女朋友，阿欧饰演毛利小五郎、轮椅伯伯、黑衣人，梁学熙饰演木木 Sir， 梁荣忠饰演旁白。 动漫天空小说。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啦。唔知你有冇听过一个道理呢？只要你足够鍾意一样嘢，你自然会持之以恒。正所谓人定胜天，只要你肯努力唔放弃嘅话，我相信你嘅努力绝对可以战胜你嘅命运。咁到底人定胜天英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一眨眼晚上11点，60分钟有一天，没什么改变，没什么人要见，就然都在家睡觉。计划书记化解未来，习武家宣言化解更改，工作以外的动作意义不明白，传媒直奔主义。 最近大家都喜欢看奥运，相信如果你有看这些赛事的话，你都会见到各个项目的运动健儿都是抱着永不放弃的心态，无论现在的局势是怎样，分数是怎样，都可以凭着自己的毅力再一次拿到多一些的分数。正所谓人定胜天， Faith will move mountains， Faith will move mountains。如果这句句子原句直译的话，即是说信念可以将山都搬走啊。是不是即刻想起愚公移山的道理呢？我都一样相信 Faith will move mountains， Faith will move mountains。 只要你有足够的韧力、坚持、肯努力、相信自己，我相信人定胜天。 Faith will move mountains，Faith will move mountains。 我们都一起继续加油啦。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8:52，室外气温现在30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是现正生效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9:45。有一则特别的交通消息要跟大家宣布一下的，观塘道爆水管，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彩石里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严重挤塞，影响到龙翔道往观塘方向，龙尾现在是苏屋村的，驾驶人士请尽量改用其他道路。 我回来啦， 洗手先， 吃得饭啦， 洗手先， 吃完饭啦， 洗手先。 为什么成日都要洗手的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的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晨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好，继续东京奥运知多啲，咁先同听众一齐睇睇我哋今日呢个奖牌榜嘅走势点啊，直至到目前为止啦。咁啊，见到日本啊13枚嘅金牌，咁啊喺呢个榜上面暂时咧就领先啦吓。 系， 咁啊都相当厉害。咁可能因为之前咧有多几个嘅项目咧，佢哋都十拿九稳啊，嗰啲滑板啊嗰啲咧就增进不少啦，系咪先？咁寻日夜晚有一场咧全能体操啊，咁啊阿桥本大辉咧佢都发挥得好好啊，全能王啊。即係睇翻三屆嘅奧運啦，咁日本喺呢一個嘅體操嘅全能體操嘅項目咧，都可以攞到金牌，都叫做三連。 連霸， 係啊，厲害啊！不過日本嗰個羽毛球手咧，阿桃田咧， 啊，桃田 就意外出局喎， 係啊， 呢、 啊 這個有少少跌眼鏡。 即係佢其實佢排名都相當高啊， 係咯係 咯，佢一直以嚟嗰個發揮都好穩定啊。 佢同埋佢主要係唔需要適應時差嘛， 係啊， 即係有好多球手，譬如喂德國球手或者德國運動員去到哇，真係可能逆天噶嘛、那個時間，咁、但係。佢其實即係本尊都應該喺翻日本嗰度，所以我又有少少拗頭。不過有陣時運動員咧就真係即係面對可能心理嘅質素啊、壓力啊，或者嗰日發揮得唔好啊。不過每一個運動員即係只要佢哋咧即係落到場嗰度咧串得交勁，其實都獲得我哋嘅。 掌声 分嘅掌声同埋尊敬， 学者通常都会话咧，就系主场有阵时系帮到一个选手啦， 理论 上系咯，主场都系会害咗个选手， 哦、 因为个压力太大啊吓，咁、太多人嘅目光啊。好啦，今日呢个奖牌榜第二位咧，咁啊见到中国啦，十二枚嘅金牌，美国咧就喺第三嘅，咁啊俄罗斯奥委会第四，咁啊望翻我哋香港咁啊，暂时咧就一金一银啦，咁啊喺第23位嘅，咁啊今日嘅比赛入边咧，其实都会诞生咧就系17枚嘅金牌嘅，咁啊希望香港。 小白你用煤呢个字好文啊，我见啲电视都系用面啊。呢个字嘅即系用量词方面十七面金 系我唔好嘅，因为 唔系可能你日本系啲，可能写咗煤一煤咁样。即系我一路喺度听啊，好煤咁样啊，原来系即系因为用字咁啊，所以收音机旁边系你，你明就得噶啦。总之喺香港咧就要攞多几面金牌，攞多几煤金牌咁啊啱啦吓， 攞多几个 系啦，攞多几块 系啊， 又 过唔啱啊？几个金牌好似唔啱啊？应该用面嘅，我睇 唔系面就靓仔啲嘅，咁其实口语化都会讲嘅。 几个金牌？ 系啊，攞咗个金牌。 国语都系写几多枚啊？ 系啊系啊， 系啦 系啊 系 啊。 冇研究下啫，研究下啫， 系研究下。好啦， 攞得多就好啦。总之， 咁今日方面咧，啲咩焦点嘅赛事咧，咁当然稍后嘅时候啦，有两场嘅赛事我哋都相当之重要啊。咁第一个嘅赛事咧就系羽毛球啦，咁羽毛球啊，咁混双组合邓俊文加上咧就系谢影雪啊，今日咧就会喺四强咁将会同头种子国家队组合咧争夺决赛嘅席位，咁希望咧点都。入咗去先， 几点钟啊？呢、這个我要留意翻， 系啦，九点卅几分。咁、你 要留意翻， 一阵 你咪可以留意啦。 系啊，一阵间大家开埋个电视， 因为好多朋友就哇好早啊，要起身睇，跟住好多都八点几起咗身咯， 起咗身啦， 我做紧嘢啫嘛， 起咗几早啊？你唔通真系想即系夜晚黑十点几十一点先进行咩啲运动赛事？运动员都要休息噶嘛， 系啊，都要休息噶。咁另外一个焦点嘅比赛咧，就系200米嘅自由泳攞咗。银牌嘅何诗蓓啦，咁今日都会出战咧就女子100米嘅自由泳准决赛，咁啊角逐呢个决赛嘅席位嘅，系啦，咁佢寻日预赛啊，哇好嘢啊，寻日就成绩当然相当之好啊，咁但系今日亦都会唔会即系个成绩继续可以好落去咧？咁我哋当然希望送上祝福 都好有寄望，因为寻日睇到 又系嗰句，唔好俾咁大压力啲运动员，但 系 个心又好想佢哋攞到牌 嘅，系啊，因为见到寻日攞牌嘅表现非常之好，尤其是即系头嗰100米啦。即係佢都好有爆發力啊嘛，咁所以今次再游短啲嘅時候咧，大家都會好希望佢可以真係再次攞牌。 係啊，咁啊見到港隊嘅策略咧都非常之好噶啦，咁啊團體方面咧就暫時 give up 咗先，咁啊將個 focus 咧就擺咗喺佢身上邊，因為大家都係想以能夠最大可能性衝擊到獎牌嘅方法咧去到行先噶嘛。好啦，咁啊今日其實咧除咗港隊嘅比賽，我哋都值得關注之外啦，咁啊其實有一場嘅網球比賽咧都幾值得大家去睇。咁日本方面有东道主嘅锦织圭啦，咁锦织圭咧都成绩一直都系几好嘅，咁今次嘅对手咧今日会见到啊喺大概四点钟嘅时候会对做高域 嘅， 咁听到嘅戏码我都觉得系值得睇啊！ 平时嗰啲法网啊或者温布顿网球公开赛嗰啲戏码嚟嘅， 系啊， 网球嘅你就要睇睇。 系啦，不过寻日咧其实我哋嘅嘉宾咧亦都阿徐 Sir 亦都讲过，其实奥运今次呢一个网球比赛咧对本身网球员嗰个嘅排位咧系冇一个直接嘅影响嘅，即系佢唔会。因为赢咗输咗，咁佢排位就上咗落咗，咁当然就系因为咁，所以有好多嘅声音，日本方面都系就话到阿大阪直美咧，咁系咪因为？只不過今次唔係為個人而戰，而係為日本而戰，搞到佢有少少心散啊，有少少唔係好夠力啊，咁樣搞到咧咁快脆又輸咗啦。咁有好多呢啲聲音嘅。咁但係錦織圭尋日都有睇過佢嘅比賽咧，其實尋日嗰場咧都係簡單啲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對手係早高域嘅話咧，完全兩碼子嘅事啦。 係啊，係啊。咁呢場戲碼值得大家去睇睇佢啦。咁頭先話為幫香港嘅運動員打氣咧，唔好忘記啊，我哋咧即係仲有黃雀在後啊。 就是李慧思啊。 下个星期呢就好多呢类嘅焦点赛事啊。咁昨日呢Sarah 就已经出发咗前往呢个东京啦。咁希望佢快啲适应咗东京嘅气候又好。 因为我以为佢晨早已经过咗东京，原来 咁 样。 係呀，分批过去㗎。係呀，分批过去㗎。咁希望 Sarah 快啲适应即係东京方面嘅天气啦。佢哋嘅飲食啦。係啦，咁喺伊豆嘅场馆嗰度呢咁有一个好嘅成绩㗎。 係呀，最紧要可以全神贯注去备战啦，就唔好受到其他嘢所影响啦。 讲起伊豆諗起温泉啦。究竟几时先可以去伊豆浸温泉啊？ 大家都想㗎啦。 咁睇下即係日本方面嘅景致先啦。唔該晒小白啊，为我哋带嚟咁多奥运嘅资讯，多谢你。 咁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啦。咁重复多次，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由于有爆水管，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好长噶，排到去苏屋村。咁啊，请你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车龙都有待消散啦，排到去美孚桥面。咁亦都影响到美丽道去翻长沙环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荔湾道。就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美孚桥面啦。而家长咗啲啊，龙尾系排到去玛加烈医院嘅。咁啊，美丽道去翻长沙环道都受影响，排到去荔湾道。咁另外，屯門嘅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嘅交通意外咧，都係清理好。咁而家龍富路啦，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帶咧，都係比較擠塞。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皇后大道東。告士打道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屈地街，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南边为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在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便溺，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清楚晒，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香港电台第二台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一同关注， 职场新手关注组。 今集嘉宾是曾经聘请展翅清洁学员的饮食业雇主， 我是 Assistant General Manager 的陈怡婷。 微电康康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播出。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逢星期一至六晚六点，没有墙的世界时段，关怀小众，鼓励共用。 七点零五分，文化日常，音乐文艺晚晚献上。 到七点三十五分，继续有医生与你，星期一至五晚提供全方位健康资讯。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9:08，今日唔讲美股啦，讲港股。点解呢？港股应该有机会大升啊！内地嘅监管部门同埋官方媒体咧，安抚市场嘅策略凑效啊，中概股大幅反弹啊，即系在美上市嘅中概股啊，讲紧系带动港股 ADR 咧指数上升啊，按比例计算咧就升咗咧714点啊，即系讲紧就系夜期啦。大型嘅科网蓝筹咧表现做好啊，腾讯嘅 ADR 咧折合啊就收市咧升成33蚊之多，阿里巴巴亦都升啊，升4.06% 啊。美团表现咧更加亮丽啊，升超过10%啊，好厉害，好厉害。究竟今日啊系咪继续维持升市嘅格局咧？带我哋转个头，开始一路升上去咧，转个头你就会知道啦。 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好嚟到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啦，阿 O 咧就会访问咧唔同嘅创业团队啦。今日咧眼前咧有三位靓女啊，咁啊有我熟悉嘅唐老师啦 ，Lydia 啦， 系 系早晨啊，咁啊除咗 Lydia 咧，仲有 Joycelyn 啦，同埋咧 Ellie 嘅，两位好 ，Hello，Hello， 咁啊嗱，先讲下啦，你哋个品牌叫咩名先吓？ 我哋口号咧就 Lydia 旧年中秋节就同我讲， 系， 我 Ellie。我真的很想做月饼啊，做啲健康月饼，系因为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新嘅趋势。你信我，我哋做啊。跟住我就话，我计下钱先啦。咁计完我就话，唔做啦，即系我哋又唔即系冇人手，得我同你点做？即系两个人又唔识厂，乜都唔识咁样。咁然后隔咗一排，咁佢又同我讲，佢话唔系，我真系觉得依家 keto 开始好流行啦。又或者依家真系啲人特别 virus 期间越嚟越注重健康，咁佢话不如我哋做啦。咁我第二次都拒绝咗嘅，但系到第三次咧，佢同我讲 ，Ellie， 我真系好想做。佢话因为咧，如果我哋做呢一个咧，除咗可能可以整啲健康饮食出嚟之外啦，我哋其实仲系宣扬紧一个健康嘅 message。 系， 即系因为譬如 Lydia 啦，佢知道糖嘅祸害系好严重啦，咁所以佢自己本人系戒咗糖4年嘅。咁但系譬如我啦，我就系对呢方面就冇乜认识，冇乜知识啦。咁但系慢慢因为佢喺度即系不断咁样洗我脑啦，话俾我听有呢件，即系有呢个祸害，咁我先至知道哦，原来即系原来糖系咁唔健康嘅，可能 佢系点样讲？我想问即系咁，但系佢系点样会讲噶？即系佢咪一见见到啲，哇呢啲甜噶好肥噶，或者啊呢啲甜噶唔好，佢点样可以诱使你哋都可以做一啲无糖嘅 product？ 即系譬如嚟紧会出月饼或者曲奇饼咁样咧吓。 咁其实我咧都唔系咁，净系因为 Lydia 嘅，我系因为自己嘅 realization， 因为咧。由即系年纪开始大啦，就发现咧， 你哋好后生啫嘛，你唔好再喺我面前讲年纪大呢三个字，话晒你都青春少艾啊吓。 但系年随住年纪嘅增长啦，就发现咧，咦，真系会新陈代谢率会低啦，开始会肥，咁就开始更注重健康啦。咁尤其是接咗个 Lydia 咧，咁就发现咧，哇，原来就睇咗好多关于营养嘅嘢。咁其实我哋点解咁想推崇呢、這个生酮呢个甜品咧，或者甜点咧，就系因为其实你见到大家明明知道糖系唔好，即系个个都知噶啦，根本冇人知道，但系点解大家都继续食？ 系有种诱惑喺度嘛？ 系啦， 我都系噶，有阵时咧，即系心思思成日都想饮酒，明明知道咧酒精系好耗水噶嘛，但系忍唔到口啊嘛。 但系如果你食到个甜品系等于你同食普通曲奇一样咧？ 抵啦咁样， 系啊，因为其实点解我哋成日都要食甜品有糖？因为周街都系啊嘛，你买唔到，突然之间系我同你讲呢个系无糖，咁你会可能认住唔系无糖怪味，减肥嘢都系怪噶，但系我哋就开始真系去研发食谱，想做到我哋嘅曲奇。Johnson 谂咗个口号， 系咩啊？ 佢冲凉嗰阵谂到嘅， 哇，好香艳喎！呢个 一样的味道，不一样的负担。 啊，我问条实战啲嘅问题啦。三个人负责一个品牌，常常我过往嘅嘉宾都会面对一个问题就系、是、啊，个分工应该系点啊？边个负责 marketing？ 边个负责宣传？边个负责做媒体访问？边个负责管数咁样？你哋三个又点样睇嘅咧？ 其实我觉得咧，大家一齐 build 一个品牌，因为对于我哋嚟讲，佢就 系 我哋三个嘅亲生仔。其实当然我哋好似系有分工，但系某程度上分工咗之后又会打乱晒咯。即系譬如可能之前 Lydia 系负责研发嘅，咁可能研发一啲曲奇啊咁样，咁但系到依家可能月饼，咁啊 Jocelyn 都会参与研发嘅工作，即系佢哋两个会一齐 討論啊，去傾啊，用咩食材啊，即係點樣可以即係各種比例上面嘅嘢啦。咁變咗可能樣嘢都係打雜咯，乜都要做咯。咁譬如我就係負責管數多啲嘅，咁但係可能有陣時候我真係一個人都好難 handle 成盤數啊。咁可能我都會同 Jocelyn 講：喂，你幫下我啊咁。咁變咗 Jocelyn 得唔得㗎？對數字敏感㗎，佢 係 OK 㗎，係敏感嘅。 係同埋頭先講，即係 因為 Lydia 我識佢就對數字唔敏感嘅，佢係完全係零嚟嘅，即係 所以佢冇揾過我幫手。 啱啦， 揾 Lydia 管數，我諗我哋就真係唔知道發生咩事啦。 咦？佢管數都冇乜問題嘅，最緊要佢跑到啲靚數啊嚇！即係管有陣時都喂咁，我冇㗎，我賺咗一億翻嚟，點管都有一億㗎啦咁樣。咁所以咧喺個營銷方面，可能三個。都要反而在那些位置会傾得多啲。嗱，头先我就咁听，好似啲分工已经好分明啦。咁但系个品牌嘅理念，以至个品牌嘅宣传方法。嗱，你知道今次有好多唔同嘅宣传嘅途径啊，卖巴士广告又得，红隧口卖个广告又得咁样。依家 e-marketing 亦都好流行。究竟落 IG 好啊，定落 Facebook 好啊，或者使唔使揾个人做代言啊？即系呢啲嘅想法，或者叫啲咩 KOL 啊，唔叫啲咩 KOL 啊，呢个都系考量嚟嘅。即系今次咁日，因为好实战嘅，可能你叫咗 ABC 又得罪 BCD， 叫咗 BCD 又得罪 ABC。 其实你咪有做生意啊？点解你咁知嘅？ 佢访问好多生意人 嘅。系OK OK 嗱，呢啲我哋咪又再讲。但系 in between 点样去解决咧？呢啲咁实战嘅问题啦， 首先我哋真係為咗慳成本啦，咁所謂嘅代言人咧，其實就我哋三個咯，即係譬如 Lydia 佢嘅身體力行自己， 佢嘅身體就係， 佢身體就係一個代言人，咁係啦，咁跟住譬如。我哋自己会影好多 poster， 每一次有个产品，咁变咗慢慢我哋自己都话，咦，我哋好似储咗啲闪卡出嚟喎，即系都几好笑嘅。揾 KOL， 咁当然啦，因为大家都系演艺界啦，咁就都会有自己嘅朋友嘅，咁好多朋友都好好啦，即系见到我哋创业，坦白讲都唔容易，系啦，因为其实创业容易啲，首业更加难，系啦，咁所以变咗大家都好帮手咯，咁都啲 KOL 都会帮啊，咁样。咁至於點樣賣廣告形式啊？我覺得我哋嘅客户就係 IG 多啲嘅，係啦，因為可能始終keto 啊、low carb 啊呢啲概念，可能係年青人更加盛行啲啦，咁所以就變咗。I G 会多啲咯，我觉得。 咁可能嚟紧都有好多唔同喺 I G post 咧，会见到你嘅 product 出街，因为越嚟越近中秋节啦嘛。OK， 咁下一集我哋再同三位靓女咧讲讲啊，究竟佢哋嘅品牌理念系点啊？除咗月饼之后，嚟紧又系咪会有啲新嘅 product 会恒常出咧？会唔会除咗 pop up store 之外，网店之外会有地铺咧？下一集我再同你哋倾下嘛。唔该晒 ，thank you，thank you。 顽强有基因，不会。 仍持续斗争，来告知世人，我尚有那激愤。人定胜天，天胜人，从没定理才吸引，流力命中你的手，要做个更好的人，还苦天不分，情爱不降临，人生都不灰暗，其实绝 Jane 嘅圣马力乐之心，大家而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系啦，咁啊，送一啲祝福出去啦。我有一个小事可以讲，头先我未讲啦，话我无啦啦多达拉嘅淤咗嘅， 系啊，好翻啦， 系啊系啊，唔系啊，跟住咧，我收到啲短信咧， 系 问候我只手，我想讲其实好小事噶咋，系我想讲， 系啊，佢小题大做嘅， 我小题大做，连我妈咪咧，我 WhatsApp 我冇事嘛，你只手，其实系我小题大做，跟住再加上钟哥嘅鬼上身去加持，你话咩啊？鬼咩啊？鬼怕后尾枕啊？ 唔系 灭 你啊？ 鬼灭我啊？冇事冇事， 鬼灭之刃啊，嗰个系。多谢， 好好啊，做得好好啊， 唔好暂乱我先啦。 你学到钟哥嘅功力咯， 嗱，所以唔使坐个张凳啊，我想话俾你听，你成日话要坐钟哥嗰张凳先至会上身， 鬼灭 之刃系啊。喂，讲翻1872388先啦，冇时间啦， 有时间， 我仲有 morning call 要播啊，就系叫大家打电话嚟morning call， 系啦，祝福嘅说话系啦，透过大电波祝福远方嘅亲人又得，有啲结婚周年纪念又可以打嚟。 我哋运动员打气都得啦， 唔使为我打气得噶啦。OK， 1872388打嚟啦。 今日同大家讲下米酒，乜嘢系米酒啊？米酒就系用稻米主要制造嘅原料酒，喺酿酒嘅过程之中，包括日本嘅清酒啦、黄酒都系属于米酒。蒸馏酒入面，中国嘅烧酒、泡盛、日本嘅烧酒。都有米酒制成的，东南亚菜特别以米酒做一个调味料，用来落几滴可以去除鱼腥味，所以说酒除了是浅尝，还可以用来煮好味道的食材的，所以说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阿欧，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李太。早晨，李太。 早晨，阿林慧。 系啊，我知道你都好中意听我哋二台啲节目噶， 尤其是系你嘅节目啊，我最中意听啊。 多谢多谢。 同埋你朝头早六点噶嘛，嗰个节目。 系。 你唱嗰首歌真系好好听。 多谢多谢多谢。 冇得顶啊！嗰首歌真系好好听。 多谢你多谢你。 佢又柔和啦，嗰个词又靓啦，哇！非常之好听，真系好好听。 多谢你，多谢你。 你咧人靓声甜啊！ 哎呀，多谢你啊！你真系识氹人开心嘅啫。 唔系啊，我讲事实啫嘛。 哦，咁我知道你今朝早都有好多祝福嘅说话要带俾你身边一啲你好爱锡嘅人嘅。 系啊，8月2号，我个第二女生日，同埋咁啱咧，又系我先生生日，因为是旧历24嚟嘅， 系旧历系6月24嗰日， 系啊，关帝诞嚟嘅， 系 咁咧，佢咁啱咧就系同佢一日生日， 系咪可以集合埋一齐庆祝啊？咁 系啊，都可以啊，系咯， 热闹啲嗬。仲有边个生日？头先你话 仲有一个好朋友，佢叫张丽凤，佢咧就系梁太嚟嘅， 哦， 佢系我好朋友嚟嘅，佢系8月2号生日嘅，咁咧我祝佢哋大家咧都身体健康啦， 嗯， 生活愉快啦， 系， 心想事成啦， 嗯，最紧要。 我老公咧就老当益壮啦， 嗯， 日日都咁开心啦，要 系啦，同你一齐实开心嘅， 希望啦， 好啦，咁你今朝拣咗首咩歌啊？ 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系啦，我个女咧就叫李慧康，佢咧就叫 Anita， 嗯， 咁咧佢好中意梅艳芳嘅， 哦， 佢系梅艳芳嘅 fans 嚟嘅， 系， 所以咧我而家点一首歌咧就俾佢听咧叫。 曼珠沙華俾佢聽。 哦，呢只我都好中意嘅。 係啊，我又好中意嘅。 係咯係咯，好啦，多謝曬你啊，李太。 多謝林慧。 唔好客氣，祝你哋個個都健健康康啦，生日嗰啲就生日快樂，同埋咧同你哋一齊咧都開開心心啦。 多謝多謝 多 謝，多 謝你 電話。嗯，好，拜拜。 夜已輕輕跨進窗，疲勞的小聲已在雲上，風中葉兒。纷飞飘满窗，换上当天的晚装，涂唇膏仿佛当晚无恙，深宵独行，盼雨路途上，将天上遗下废纸张，风吹进这心窗，愿尽力忘掉却再想。留在我心上，他的眼光似梦一样，不禁令我想。他的臂弯翻回忆，不禁又再想。当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天真梦乡。满足下卡，就日愿丽雨尽放。在乡，但美丽心中一再想。曼珠沙卡，旧日艳丽雨尽放。曼珠沙卡。 追踪三十一，今日有 Kason 罗启新，早晨 Kason， 早晨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哦嗱，咁啊今晚咧系七点搭七啦，医生与你继续会讲子宫肌瘤啦，咁、另外咧迷思大 fact check 咧会讲一样嘢啊，俾 IQ 题你大家听听个味啦吓，佢咧、就系话咧。有一種病咧嘅病人嘅病徵咧，就係、是、身體咧嗰啲毛髮咧就冇曬喎。咁嗰種係咩病咧？咁樣，我聽到答案咧，我都覺得幾好笑。 嚇、啊，冇曬毛髮？ 係啊， 毛髮可修飾的一對手又係咁樣。 唔系，嗰、那個、病咧好简单，叫冇毛病 哦， 真系有呢 个。你嗰个好笑啲，你嗰个好笑啲。 其实唔系啊，其实咧今日系讲咧一样啊，我同阿 O 咧 都会面对嘅问题， 从来都冇谂过，唔系、啊，从来都冇谂过诶系烦恼嘅烦恼啊！但系 Kitty 我就真系唔知道你有冇谂过啦， 系咩啊？ 系啦。原来咧， 生疏 有唔少嘅女士咧都受到体毛嘅困扰嘅、哦，特别系夏天咧就会用尽一切方法啦吓、啊，即系哇嗰阵时咧，我哋录剧啊，即系录嗰啲广播剧咧，有啲喺圈中咧系顶级靓女咧，做我哋嘅嘉宾啊嘛，哇你见到原来嗰啲靓女手毛系好长嘅，系、咯，真系唔知点解啊！ 而家有好多方法可以搞佢啦， 系、咯，有啲叫做咩 bikini 位啊嘛， 系啊 bikini 系啊， 系啊咁样，啊呢样嘢系点咧吓？极光脱毛即系要去北极嗰度一路望， 极光 ，O K， 咁啊跟住啦，咁啊另外一样嘢咧啊，今晚啊喺呢个八点钟咧。大师对谈啊，系会讲咩咧？就系、是、啊，佢题目好几得意嘅，叫任食与断食啊。 咁应该你都参与下先得嘅。 系啊，任食我又参与过啦， 断食你又参与过，系咯， 参与过啦吓，乜嘢都试下啦咁样。咁咧究竟两种咧系有啲咩关系咧吓？咁、就可以咧听下两位大师讲下啦。咁另外咧，佢哋嘅微网红咧，阿姨会继续咧去到咧有两个地唔同嘅地方啊，就系、是。慈山寺同埋道峰山咧，繼續尋找呢個打卡位嘅咁、跟住咧就會係八點半啊，好緊要啦，號手就位啊，去到第十一集啦。

咁我啱啱睇完呢一个号手就位，咁就发现佢呢一个剧系青春热血，而且有好多靓仔靓女。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周游列车主持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四》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格鲁吉亚到克罗地亚，再去埃塞俄比亚，沿住老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荣忠。 今朝我想讲，咁忙为乜？人生会经历唔同嘅阶段，喺唔同嘅阶段都会有唔同嘅尝试。以前我自己多数做演员嘅工作，而家大部分时间就系做幕后创作。我自己觉得冇乜所谓嘅，因为都系艺术领域里边嘅岗位。无论边一个位置，喺自己艺术生命里边都会有得益嘅。最紧要就系睇下有冇用心做嘅啫。有心做，做乜嘢都得；冇心做，做乜都假。而家自己作为创作人，成日都要赶稿，去到我呢个年纪仲可以创作，除咗自己留意多啲身边发生嘅事，从而搵多啲灵感，对自己要求高啲多啲，要有坚持嘅心之外，最重要就系、是、多谢仍然仲肯搵我创作嘅人啦，仲有睇我创作嘅人咯。如果冇你哋，我点创作点写都冇意思，因为创作人创作出嚟嘅嘢最紧要有知音人啊嘛。其实唔讲唔觉，我而家每日嘅创作量都几惊人，又要保持到一定嘅数量同水准，真系要俾几下掌声自己。每日赶稿好似已经变咗例行公事咁，因为每日都要交货，所以日日都有 deadline， 我哋称之为死线。死线的意思即是说，我们要在这个指定日期之前将工作完成，不是就死了。交不到稿真是死给你看。这样讲其实是讲笑啫。不过想想这条死线又很有趣，每日都有死线，但是我们每日都可以跨越它。好像是说，其实我们做创作这一行生命力真是很强。虽然日日都有死线，但是日日都可以跨越死线。而家喺度咁样讲，就梗系讲得轻松啦。个中压力真系大到得人惊噶。有一段时间忙起上嚟，放工就翻屋企做嘢赶稿，第二日又翻工，所以经常出现嘅地方就系电台同埋屋企咯，街都好少去。有一次有少少休息时间。谂住去一个以前经常去嘅地方，殊不知去到附近揾极都揾唔到，问下周围嘅人，原来嗰度已经拆咗，仲话而家企紧嗰个地方就系我想揾嘅地方，只不过以前呢度系商场门口，而家呢度系地盘入口。望住眼前嘅景物，有时觉得咁忙为乜？熟悉的景物不见了，最后留下的可能只是迷失。即刻拿个电话约个朋友出来想下当年先。电话打通，传来的并不是我朋友的声音，而是说你所打的电话未有用户登记，请查清楚先再打你。忙碌会令我们忽略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无论是大事或者小事。唔好淨係挂住沉醉喺自己忙碌嘅世界里边，多啲望下窗外边嘅世界啦。 早 钟哥，你几时喺度噶？ 我喺度好耐啦。 唔、哎、好意思啊，忙啊嘛最近。 我留意你添。 哦，唔紧要唔紧要。系咧，你哋几时开始忙噶？ 你开始喺度，我就开始忙咯。 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天空中仿佛有你存在过一秒钟，心中转身紧紧的脚步，而床上多么冰冻，醒起这不过断续的梦，情在昨天早告终，想吹一口气继续任务，谁料已经感到变动，前尘就似荒山脑海中，匆匆闪进，原来又再一次不小心走进夜迷宫，心知真不可以再随便靠收音机陪伴，偏偏一首首歌也似是为你写的多么心痛，假装的一切也尽是全扭转你当初影踪，只好飞车到野外但求逃避这些心理作用，前尘就似荒山脑海中，匆匆闪进，原来又再一次不小心走进夜迷宫。身边有某个总统，随愿你彼此也戏弄，然而就算相依也相拥，总不相信回头独个只好乖乖地走进夜迷宫， 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炎热咧，我就好中意整啲透心凉嘅嘢，同埋咧最好咧就可以放低喺雪柜，唔使一次过食晒。咁所以啲人就话啊，你成日都整啲凉拌嘅嘢嘅，系噶， 轻松 系啦。加上咧今日咧就整一个我觉得小朋友会好中意嘅甜品，就系、是、一个啫喱嚟嘅。不过呢个啫喱咧，并唔系喺街度买嗰啲啫喱粉啊，因为嗰啲咧比较人造啲啦，嗰啲味道虽然都几香甜嘅，即系细个一定会中意食嘅。咁、但系大个咗咧，又都仲中意啫喱嗰种即系弹牙嘅感觉，但系就好想喺味道上面有啲变化，唔买现成嘅啫喱粉，有啲咩可以代替咧？哇嗱，呢个咧就正啦，就系咧椰皇啊！咁而家咧夏天咧，之前我就讲过点样炖椰皇啦。咁其实椰皇咧，你亦都可以攞咗去里边嗰啲椰皇水出嚟，加少少寒天粉，即系嗰啲或者即系将佢凝固嘅粉啦。咁咧其实用大菜糕嗰啲粉其实都得嘅。 大菜糕啊，好过鱼胶粉咯，因为鱼胶粉好似话有啲鱼素嘅朋友麻麻地 系啦，咁所以用寒天粉又得啦，咁啊捞一捞佢，咁你仲可以咧椰皇嗰啲肉唔好嘥啊，刮佢出 出嚟咧，跟住切成一粒粒，咁跟住咧将呢一个溶液摆落去你中意嘅啫喱帽嗰度。咁我见到其实坊间有好多好靓嘅啫喱帽，譬如兔仔啊，有啲玫瑰花啊咁样。咁你整出嚟即系雪好咗整出嚟之后咧，个样就好靓啦卖相。咁再加上咧椰皇水系咩？系透明噶嘛。咁所以其实咧你成个就好似一个水晶嘅啫喱咁样咧，系好靓嘅个样。系啦，食落去咧亦都比较天然啲，因为你嗰个材料咧系即系天然嘅水果嘅味道嚟噶嘛，就系嗰个椰皇嘅水啊嘛，那个汁啊嘛。咁所以咧呢个我觉得系几好嘅。 使唔使落啲淡奶落去啊？ 你食嘅时候 系 嘛？ 系啊，即系完成之后落啲淡奶。 我觉得可以就咁食咯，因为其实椰皇咧而家当做靓嗰啲咧，佢系已经好甜噶啦，系啊，好够甜味噶啦。咁同埋咧，你有一个技巧就系、是、你逢系落嗰啲寒天粉啊或者鱼胶粉去将佢凝固都好啦，佢唔可以太热，亦都唔可以冻水，即系你要去暖暖地咧，令到佢系啦。所以其实你嗰个椰皇水咧，最好就将佢煲到少少微暖嘅时候，先将个粉沟落去咧，就可以就慢慢将佢溶解啦。同埋咧，我喺网上面又见到一个神器咧，就系、是、开椰皇。其实之前我都有讲，其实开椰皇唔难嘅，因为佢有一个比较脆弱嘅位置嘅， 只要一剥嗰个位置就 点啦，一把刀咁样剁落去咧就 OK 噶啦。不过我喺网上面见到一个几得意嘅咧，佢就系有一个圈。有一个圈，好似铁圈咁样啦，圈住椰皇咧嗰个尖尖端，即系洋葱头嗰位咁样啦，吸落去，跟住咧佢仲配埋一个锤仔嘅，就啱啱就系嗰个铁圈嘅大细咁样啦。咁你就喺个铁圈上面咧系 怼落去， 揼落去，揼落去，咁揼揼下咧就成个好似杯盖咁样可以攞出嚟噶啦。 好劲 喎！系啊，我喺网上面就见到呢个开椰皇嘅神器， 咁 啊 大家试下啦， 可以试试佢啦。 百元号的享乐时代， 阿都。 不好意思啊，啱啱可能系一啲音响嘅设备咧出现咗问题。 系咁啊，唔紧要，我哋都讲翻先。咁啊，头先听阿 Kitty 咧讲一个就系开椰皇嗰个神器啊。 嗯， 我有啲好奇咧，到底系喺边度入揾到噶？ 我喺网上面咯。 哦，网上面有嘅。 系啊系啊， 咁啊屈图物嗰啲啦。 系啊系啊， 椰皇神器咁可能就出嚟。 佢一 set 两件咁样样嘅，系啊，有个系啊系啊，有个柄揸住俾你嘅。 因为我都好中意饮椰皇嘅，不过有阵时开嘅时候咧，我就会用一啲开毫。壶壳嗰啲一支嗰啲 开壶刀， 开壶刀，因为开壶刀就好硬，但又唔系特别利啊嘛。咁我就揾嗰个最临嗰个位咧，就转就转咗个转咗个窿之后咧，然后咧我咧就插支饮管喺入边咁样嘅，咁就慢慢啜入边嗰啲椰皇嗰啲水咯。 因为咧如果自己开，譬如用刀开或者开壶刀开都好啦，你都要打侧个椰皇去劈落去噶嘛，你冇理由即系平面打横噶嘛。咁但系头先我讲嗰个神器咧，佢就唔需要啦，因为如果你打侧咧，唔多唔少都会漏咗少少汁。 咁可以试一试呢、這个，等我搵一搵先。好，今日享乐时代就同大家讲下同东京有关嘅。今日见到个 slogan 啦，写住 Together We Can All Win 咁样嘅。今日我哋都可以一齐赢咁嘅意思啦。喺边度写住嘅咧？就系、是、呢个东京嘅晴空塔，即系 Sky Tree 啊。啊，虽然而家就比较上困难啦，如果要去东京嘅话，咁但系咧见到点解突然间讲东京咧晴空塔咧？因为其实佢喺2019年嘅时候啦。我記得我上次去東京就係2019年，我已經見到佢有一個咧就係晴空塔咧，加埋呢一個奧運嘅顏色咧，咁喺夜晚嘅時候嗰啲燈光擺埋出嚟咧，係相當之靚 嘅。We are all win 啊， 係啊 ，We can all win。咁啊， 我喺馬會睇唔到呢個，睇唔到， 因為馬會自己本身贏咗。 唔係，就算係都係希望獨贏嘅啫嘛，你唔會全贏。 係啦，即係如果一注獨中就好啲啦， 係啊， 冇話諗住十注一齊中嘅。合彩啊！講緊就 冇咁偉大啊。 OK， 講翻小白呢個係啦。咁啊，講翻呢一個東京嘅晴空塔啦。咁啊，見到晴空塔咧，其實佢哋已經早喺2019年嘅時候開始咧，就將呢一個成個嘅晴空塔嘅個 body 啊，就變咗做咧就係幾種嘅顏色嘅。咁啊，用咗奧運嘅顏色。咁啊，如果你夜晚嘅時候咧， 好靚， 係咯，啱 send 咗我哋自己 group 入邊先。咁啊，相當之靚。嗰個顏色你發覺真係有紅色、黃色，但係發覺咧。 係好 sharp， 特別夜晚天氣好嘅時候咧，佢真係因為本身已經好高嘛，咁、所以咧係好搶嘅。咁咧我哋晴空塔咧咁啊，雖然未去到啦，咁、但係都喺晴空塔入邊有啲人就會問啦，咁佢有咩玩㗎咁樣？係咪一個塔咁佢有乜特別啊？淨係去望風景啊咁樣？咁原來呢個東京嘅晴空塔咧，佢除咗係真係可以有個觀望台，可以喺上面直接咧就係望到。基本上都是大部分東京的地方啦，因為它跟呢一個富士山的距離咧好遠妙嘅，啱啱一百公里，係啦，咁啊啱啱一百公里，咁所以咧，當佢選擇咗呢個地方再起呢一個 Sky Tree 嘅時候咧，你喺個觀景台嗰度直望天氣好嘅時候，你可以直望呢個富士山嘅，係啦，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晴空塔幾特別嘅地方，因為日本咁一百公里望到嘅地方都幾辛苦啊嚇，咁但係佢就啱啱見到個富士山嘅。好啦，咁除咗可以見到富士山之外咧，佢入邊有好多唔同嘅主題，有啲係期間限定嘅。咁我記得我之前玩嗰個期間限定咧，就帶埋仔仔咧，咁去玩呢一個東京晴空塔嘅時候，佢有一個咧就係恐龍博物館。系啦，咁呢個恐龍博物館咧，咁見到佢入面有好多以前嘅恐龍嘅骨頭可以俾你望啦。 真定假㗎？ 有啲係真嘅，部分骨頭係真嘅。 佢有講明嘅。 係啦，佢有講明嘅。咁但如果你話佢假嗰啲咧，佢有咩俾你騎恐龍？騎恐龍嗰個 即係玩下親子嘢嚟嘅啫。 係啦，咁佢就真係整咗個電動嘅恐龍，有幾隻㗎？係 咪侏羅紀嗰啲咁？ 類似侏羅係啦，類似侏羅紀啲。 真係有咁大隻㗎？ 霸王龙嗰啲咪冇咯，速龙咁咪有得俾你骑下咯。 我上次去嗰句啦， 速龙系咪即系嗰只？ 即系哇！ 霸王龙嚟哇哇！ 达令嗰啲系啦。咁啊，晴空塔咧都系几靓嘅。咁入边其中有呢一个就系头先讲个恐龙嗰个啦。其次嘅就系仲有啲咩咧？小朋友有啲好巨型嘅波波池，而嗰啲波波池咧，你发觉佢哋嗰个成个 design 咧，可以谂到就系一个除咗系江户时代之外咧，佢仲可以将嗰啲。河川啊，即係嗰啲river 咧，嗰啲河流咧，變成咗大波波池，然後咧你就發覺佢嗰啲波波池咧可以俾你係咁揼嘅，咁佢又可以俾你推上去個小山仔嗰度，因為你撳個掣，啲波波池又可以瀑布 冇得撳掣㗎， 有啊有得撳掣㗎， 喂有機關呢個又幾好， 有機關㗎，所以咧佢入邊玩嘅嘢咧係都幾豐富，同埋佢好多咧係以前。讲紧日本可能即系江户时代嘅游戏咧，佢又可以摆翻喺呢度。 其实江户时代有咩游戏？ 飞镖啊，嗰啲系嘛？ 飞镖都有， 系啊，应该有嘅。 系啦，俾小朋友玩嗰啲飞镖仔， 即系加入啲日本元素咯。我估计就 系。系啦，咁佢入边咧晴空塔，大家未去过嘅时候就会谂下，仲有啲咩咧就可以行街啦。咁佢入边有一个好大嘅商场噶。咁佢購物嘅地方咧都相當之多。 我上次淨係去咗行街就其他乜嘢都冇。 係啦，你都有去。咁你有冇？佢係Skytree 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佢標榜咧，佢將全日本嘅名產嘅手信咧，佢就放咗喺呢一個品牌嗰度。 你講唔講啊，鐘哥？ 梗係要講一講啦。 呢個準決賽，準決賽。 呢個準決賽係啦。咁啊，啱啱見到 咧，我見鐘哥振臂高呼啊！ 我哋都振臂高呼。啱啱見到何思培啊，咁啊喺呢一個嘅準決賽嗰度咧，咁啊遊咗第一位嘅。 係啊。 系啦，咁就可以順利入到呢個決賽啊！嚇， 係啊，即係預賽預操啊， 好犀利， 輕鬆入樽。我睇到佢嗰笑容咧，即係預賽預操。 不過 明明一個預賽，但係佢 喺戰略上咧，即係好多都係有少少留一留嘅， 係啊， 入圍要最緊要入圍啊嘛。 係啊， 因為呢啲時候咧個比賽就係你太過放水咧，咁啊一個唔覺意唔小心入唔到圍咧，係 啊， 咁啊真係得啖笑啦。 但你如果出盡力咧。你一陣冇力游咧，又係麻煩少少。 唔係，聽日可以問阿雷 Sir， 通常去到呢啲頂尖運動咧，頂尖運動員咧，佢哋留幾多心中有數嘅。 啊，係啊，聽日就問雷 Sir， 即係撥多一下定撥少一下咧，咁樣心中有數。 係咁啊 ，discheck 咗少少，不過咧都係關東京事嘅。講翻呢個東京嘅晴空塔入邊有 shopping 嘅部分。 係啊，嗱，有 shopping 之外啦，咁啊，東京嘅晴空塔有風景睇，同埋佢咧有好特別嘅一樣嘢，就係佢好多期間限定。係，例如佢有段時間咧就係期間限定一啲外國嘅花。生漫画嘅 character 啦，有段时间佢亦都会期间限定 ever， 系啊系啊，不过成日想问一个问题，经常话期间限定，期间限定，但系隔咗咁多年咧，有冇啲翻阉嘅咧？ 系啊，再继续 再嚟一次，点解咁啊？比较少见，譬如环球影城啊，即系佢话有啲期间限定某一个特定主题嘅场馆，即系成日都有噶嘛，排三个月至半年嘅啫， 系啊， 跟住咧佢隔咗一年咧。又嚟過期間限定，擺多三個月，成日都係咁樣，有呢啲。 例如之前芭比玩過一個係《美少女戰士》啊， 冇錯，我去嘅時候係嘅。咁但係我發覺咧，鐘哥講嗰啲咧話翻閹嘅期間限定咧，佢啲商品依然存在咯。即係如果你想買翻之前嗰啲嘢，佢仲喺度咯。 係啊， 啊，所以话咧， 一切都系玩具同钱作怪、 啊。正所谓有啲嗰啲咁嘅药材铺，天天最后今天啊，连咗十年都系咁啊， 仲未去到日本住嘅话，咪听住日本有几好玩先啦、 啊。系啊，咁啊，继续留意住呢个奥运嘅赛事添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提提你转头是10点钟新闻报道。